各位早晨啊，今日呢就是2023年8月21号农历的7月初六，现在的时间是6:07，大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今日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0%， 6:00的早上仍然是有 Fiki 在这里陪住大家的。 晨光每日一格， 上个星期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同大家分享过一啲正能量嘅人咧，会有几个嘅特点。上星期就分享咗，第一就系善良大方嘅。今日要分享嘅呢个共同特点咧，就系经常都会做正面嘅自我对话，系乜嘢呢？即系自己同自己倾偈。有心理咨询师发表过一篇文章，就说正面的自我交谈是可以激发自己的内在的一些信心，甚至是可以减轻生活压力的一些有效的方法，从而就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质素。自我对话有很多好处的，内在的对话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通过了自我对话，更加可以清楚自己是怎样面对人和事，从而可以协助自己管理好情绪，还可以察觉到自己的缺点。多些跟自己打气加油，这样东西我经常都会做的，特别有舞台剧演出的时候，我多数都会在后台贴一些跟自己打气的说话，贴在镜前面去鼓励自己的。唔知你相唔相信说话咧系带有能力嘅？你希望你嘅口所讲嘅系令自己开心正面嘅说话，定系令自己冇自信沮丧嘅负面说话呢？因为讲咗啲正面说话嘅时候，无论系讲俾自己听定系讲俾人哋听，其实自己嘅耳仔都系吸收翻个信息嘅。所以讲多啲正面嘅说话，个人都会开心啲、乐观啲。今日我哋一齐讲多啲正面嘅说话俾自己同埋隔篱嗰个听啦。首先等 Fiki 喺大气电波同大家打打气，今日加油努力，迎接新嘅星期啦。 请不要灰心，你也会有人妒忌，你仰望到太高，贬低的只有自己。别当失太早，旅游有太多胜地。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转机。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告白情书，用自言自语做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倚靠，归家也不必别语。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自言自语做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避雨。 心谷都攀过后，从泥泞寻求这不甘心相信的金句，写这高贵情诗，用自言自语做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它不可以求，哀家也不必避雨。给我写这高贵情书，用自言自语做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凭着我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倚靠，归家也不必避雨。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 Coffee Time。 到到六点十五分的早上了，同大家看看今日的天气预测先。今日短暂时间是有阳光以及炎热，有几阵的骤雨。哇，最高的气温去到32度，吹轻微的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都是比较炎热，亦都会是有几阵的骤雨的。咁大家记得出街都是带翻把遮稳阵啲。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平时住开天水围嘅我咧，对于轻铁一定唔陌生噶啦。相信住喺元朗啊、天水围同埋屯门嘅人都系嘅。唔知你又有冇坐过轻铁咧？识唔识点样搭轻铁咧？识唔识买轻铁飞咧？因为以前咧，我婆婆都系住新界，住喺屯门嘅，咁所以咧，细细个咧都已经跟妈咪咧去探婆婆嘅时候，都会搭轻铁。咁原来港铁琴日咧喺星期日嘅时候就举办咗一个轻铁35周年庆祝活动，仲特意咧整咗一部，整咗两部先啦，整咗两部咧系复刻第一期嘅轻铁，咁就会来往屯门码头同埋元朗嘅。咁唔知大家知唔知道第一期嘅轻铁系点样嘅咧？嗱，其实第一期嘅轻铁车身咧，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啦？就系橙色同埋白色嘅。咁入边啲凳咧都系橙色嘅。咁扶手咧，我印象之中系黄色嘅。咁但系咧，报道就写啦，报道就写话系绿色嘅。咁而喺首部嘅第35周年复刻主题轻铁咧，琴日朝头早11点咧就喺屯门嘅轻铁车厂开出，就会驶到去呢一个兆康站，率先俾大家见一见。咁今次嘅活动咧，佢哋嘅轻铁咧都好特别嘅，每个座位后面咧都贴有一啲轻铁员工嘅点滴啦、轻铁小知识啦，又或者系轻铁乘客嘅故事分享添。仲有一啲轻铁嘅历史，俾大家可以喺坐紧轻铁嘅时候咧，都可以了解到啊，轻铁嘅员工系点样做嘢嘅咧？搭轻铁有冇一啲小知识嘅咧？其中一个就系记得上去搭车前咧，就要拍卡嘅，拍个嘟嘟卡，落车咧都要拍卡嘅，又或者咧系买飞。咁仲可以睇到一啲咧轻铁乘客嘅故事分享，可能系咪喺轻铁度邂逅到佢嘅另一半呢？ 仲可以了解一啲轻铁嘅历史。究竟轻铁系几时有噶？第一期又去到几时冇咧？咁喺琴日中午12点嘅时候咧，兆康站咧已经有差唔多成8人嘅铁路迷啊，差唔多成过100人嘅铁路迷去到现场等候，等待呢一架福克轻铁驶到兆康站嘅。而一班嘅铁路迷一见到呢一个福克嘅轻铁咧，即刻就大声欢呼，以及系不停咁样咧喺度影相、影相、影相，打卡打卡。而其中一部咧就会喺今日咧正式驶行嚟到去载客啦，主力咧就系行驶呢个610线来往屯门码头同埋元朗嘅，而另一部咧就会喺9月开始投入服务，到到9月17号咧轻铁车厂咧都会有个开放日，到时咧都会展出第一期同埋第二期嘅轻铁列车俾大家去影相留念嘅。潮流咧就兴复古啊，无论衣着又好啦，用菲林相机影相又好啦，近年咧都多咗好多人咧中意怀旧噶。其实咧睇落都系好事，因为可以俾现今嘅新一代小朋友去认识以前爸爸妈妈，甚至系爷爷嫲嫲嗰个年代，仲可以因为咁样咧多咗个话题同妈咪倾偈啦，同爷爷嫲嫲倾偈，听下公公婆婆分享佢哋嘅故事，一齐想当年啊！ 林奕匡的台前幕后，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有没有想过自己九十岁的时候做什么呢？探紧世界定系凑紧孙仔孙女？有日本报道咧就话，有一个高龄九十岁嘅婆婆啊，喺日本嘅一间快餐店咧就任职咗23年嘅清洁工作，一星期咧就会翻5日工。个婆婆就话啦，每日朝头早4点就会起身翻工，23年嚟咧都从未请过假。咁呢位婆婆咧，其实过去咧都曾经喺一间私立大学咧担任清洁工噶，直到67岁退咗休之后咧，佢就觉得我唔甘心就咁退落嚟。佢希望咧用自己嘅工作技能可以为社会贡献所长。佢话除咗贡献所长之余咧，希望可以丰富自己嘅人生嘅下半场。於是去到2000年嗰一年，佢就入職呢一间快餐店做呢个清洁工，一做到而家咧就做咗23年啦。佢就话啦，除咗翻工之外咧，平时啊都会做好多自己中意做嘅嘢，好似种下菜啊，睇下电视啊，吸收下啲新嘅资讯。而佢未来嘅目标咧就话会继续工作到100岁。佢仲话咁多年嚟都有个习惯，就系会识得感谢。好似每日翻到屋企之后，佢都会向佢所相信嘅神明讲声多谢，多谢屋企人，多谢公司。相信咧令佢一直坚持工作嘅原动力咧，都系嚟自有感谢嘅心。佢仲话做嘢咧俾咗好多快乐佢。周围一啲亲切嘅工作伙伴同埋顾客嘅支持，令到佢每一日啊都可以保持呢一个活力，每一日都接触到唔同嘅人。对于佢嚟讲咧，咁样系保持健康最大嘅帮助。其实喺呢篇报道里面咧，都有呢个婆婆嘅相睇到噶。见到呢一个婆婆咧，佢系笑得好开心嘅。仲俾到我咧有一个活力同埋青春嘅感觉。嗱，青春咧唔系净系局限于年轻人噶。其实只要你对生活有追求，只要你都系仍然爱你嘅工作，继续学习嘅话，俾自己寻求突破，90岁都可以好有活力、好青春噶。 scare, I'm gonna count to te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通电话。王毅表示，双方正系全力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向前发展。中方願意同伊方繼續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問題上堅定相互支持，共同反對外來干涉，抵制單邊霸凌行徑。阿卜杜拉希揚就說，伊方期待同中方保持高層交往，深化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在國際同地區事務當中加強協調配合。朝中社報道，北韓領袖金正恩視察海軍部隊並觀摩戰略巡航導彈發射訓練。報道指，金正恩視察人民軍海軍東海艦隊近衛第二水上艦艇戰隊，又登上即將進入海上警戒直勤的警衛艦，了解軍艦武器裝備和戰鬥準備狀態。另外，他又觀摩了警衛艦水兵的戰略巡航導彈發射訓練。報導指，發射訓練旨在再次確認軍艦戰鬥功能和導彈武器系統的特點，並且令全體水兵熟悉實戰環境中的攻擊任務執行動作，全體水兵分毫不差地迅速準確命中目標。南韓和美國今日開始舉行月之自由護盾聯合軍事演習，為期11日。南韓傳媒認為，北韓的報導顯然是為了回應韓美聯合軍演。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昨晚在國慶群眾大會上宣布將會調整組屋政策。明年下半年起，建屋發展局將會推出新的組屋分類框架，所有新預購組屋項目將會分成標準地段組屋、優選地段組屋和黃金地段組屋。其中位於最核心地區的黃金地段組屋，買屋人士將會享有最多津貼，但亦面對最嚴格的售屋限制。李顯龍又宣布，政府將會耗資70億新加坡元推出共同前進配套計劃，滿足中老年人的退休需求。配套分為三個部分，其中就業儲蓄花紅將為中低收入人士每年提供高達1000新加坡元的公積金花紅，而公積金餘額未達到基本存款的中老年人士將獲提供最多1500元的一次過退休儲蓄花紅，以及最多1000元的一次過保健儲蓄花紅。厄瓜多爾在嚴密保安之下舉行大選投票，全國1300多萬選民將會選出總統和137個國會議員，但預計八對總統競選組合都未能夠取得絕對優勢，好可能要在10月15日再投票分出勝負。選舉前當地發生多宗的暴力事件，其中厄瓜多爾建設運動黨候選人比利亞維森西奧今個月9日在首都基多遇食身亡，引發社會動盪，政府隨即宣布全國進入為期60日的緊急狀態。為了確保大選安全舉行，當局派出10萬個警員和士兵負責維持治安。天氣方面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有幾陣驟雨，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炎熱，亦都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陈贝儿，由今年四月一号起，根据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已向海关登记为 A 类注册人的贵金属及宝石交易商，可以进行12万或以上的非现金交易，而 B 类注册人就可以做12万或以上的现金和非现金交易。公众可于网上查册，想知更多请浏览海关网页。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第四台 Stop Time 游乐园的主持 Livia 林奇贞，努力工作都要轻松下，欢迎你随时入嚟动静皆宜的音乐主题乐园。公共广播95年，生日快乐 ！Thank you for the music。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新时代更新咗我哋嘅生活日常，昔日嘅人情味系咪已经可一不可再？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细一。由我 Becky 李碧琪带你走访香港绝色老店，寻找老字号不老的传说。今晚7:35，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36，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亦都有小白白元乐喺度，仲有咧就系 Vicky 喺度。早晨， 早晨，小白 ，Welcome back。 啊，其实上个礼拜我把声都仲喺度噶啦吓。 系 好啦，不过咧就想同即系头先 Vicky 咧都问我嗱、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农历咧就7月初6啦。 系。 咁啊，头先佢都有。即系问我，喂、嚟紧啊，即系都7月14， 系下星期。 农历方面始终都会去到7月14，系。咁咧7月14咧，咁啊，我哋朝头早我哋6点都有个叫做习惯咧，就会同啲听众除咗讲今日系8月21之外，就会讲埋农历噶嘛。 系 啦，咁所以咧，会唔会讲埋咧？咁梗系会啦，系啦。咁但系咧，其实即系讲开呢一个即系中国嘅传统节日咧，第一。我自己小朋友尋日咧，亦都行過啲街啊，行過條街嘅時候，見到有啲人喺度燒衣冥想嗰啲咧，咁啊喺度拜祭啦咁樣，咁佢都有大大聲喺度問我 咩嚟㗎，爸爸？ 係啦，你知唔係咁好啦，即係個心又唔係話覺得要鬧佢嘅，咁但係佢又大大聲，哇！佢哋做咩又燒嘢啊？咁啊做咩啊？咁嗰刻咧，咁其實側邊都有幾多人咧，就豎起隻耳仔喺度聽。聽到底我咧應該會點答？ 係， 咁我啊梗係蛇龜啦，咁啊梗係會答啲好冠冕堂皇嘅。啊，呢一個咧係中國嘅盂蘭節嚟嘅，係一個傳統嘅習俗，大家咧都會用一個心咧去到即係做一啲嘅拜祭啊咁樣嘅。跟住咧，等佢行翻行遠咗少少啦，你記得唔好咁大聲啊！咩人聽到咩鬧啊？ 即刻同佢講，下次唔好啦，係咪？ 係啊，咁佢就聽完之後咧，就真係會明白咗啦，啊，即係知道咗原來有個咁嘅節，因為我不嬲我都冇同佢特別講話農曆七月係一個咩節日嚟嘅咁樣。咁但係佢就見到嘅時候，咁佢問我咪話翻俾佢聽咯。 好正常嘅，係啦， 因為細路仔太早講咧，我就會覺得佢會唔會嚇親佢啊？即係有啲人會將佢同佢同啲靈異嘢容易掛鈎嘛， 係 啦，咁我都唔想佢咁早咧就去到諗得太多，咁但係到佢自己係一次自然會問噶，佢問嘅時候我咪答咯，即係就係嚟得咁自然啦。咁但係咧，其實我見坊間咧都有一個活動咧都幾搞笑，咁佢咧就叫做盂蘭跑啊。 我唔知道，我好似唔系第一年听嘅啦，呢个御蓝跑。 系。 咁我记得之前嘅时间咧，都曾经，好似都系上年定前年咧，都有类似咁样嘅活动嘅。咁但系因为嗰阵时仲有疫情啦，咁所以系咪配合咗AR VR 咯？我唔记得系咪虚拟嘅，我唔记得。咁但系今年咧，我见到有啲嘅活动咧都几得意喎。咁佢哋就话到，希望一路跑嘅时间咧，佢哋唔系话真系玩个揭秘嘅，佢哋希望咧叫做御蓝夜跑咧，咁喺呢个九龙东嗰度咧，咁就希望大家可以除咗咧就可以继续运动之外啦，即系无论咩节日都可以运动之外啦，咁亦都可以咧就系提高自己嗰个嘅正能量之余，仲可以咧认识一下当个嘅社区，即系等你了解一下，原来呢个社区夜晚嘅时间咧系咁嘅，啊，原来呢个社区咧夜晚嘅时间佢诶医院嘅位置喺呢度，有啲叫做坟场嘅位置喺呢度，因为佢会跑过嗰啲地方嘅， 哦， 系啦，咁啊就咁当然有少少揭秘，就当然特登摆喺农历七月嗰度跑啦，咁，但系佢亦都话到咧，就希望咁多位嘅参加者咧可以体会到生老病死，咁，用嗰啲字眼咧就更加堂皇，叫穿越，因为佢喺度跑，就穿越生老病死。咁所以就亦都可以同一時間就欣賞埋咧社區嗰個嘅歷史文化，咁以及咧就有好多唔同嘅風景啊咁樣。俾你嘅話，你又敢唔敢跑咧？ 如果一大班人有啲朋友一齊跑，我都會夠膽。 一定有快有慢嘅喎。 咁你會都跑得快嗰啲就可能幾個朋友噶嘛？你唔可以跑得快過我噶，一定要同我一齊噶。係啊，即係如果我揾喂小白陪我跑，我小白嗱，你記住，我知道你跑步好叻，但 係 你 都 等我。 但如果我同你一齊跑嘅話咧，我一定會跑到喺前面，就慢慢擰翻轉頭睇下。 誒唔係，咁呢個就係動力咯。當你唔想去自己跑包咩？自己一个落后咗嘅话，咁啊更加努力跑快啲。 啊，某程度上系喎， 操自己。 某程度上系， 操 自己。譬如跑十 K、跑半马、跑全马嘅时候，呢阵时会一大群一大班嘅朋友咧一齐跑噶嘛？那个朋友就系啲选手啦，原本可能唔识嘅，即系大家可能会转一转下位啊，挡下风啊，有阵时会转一单车咁样嘅。咁但 系 如果你跑呢一个御蓝跑嘅时候咧，你就。你有陣時自己一個人跑，你就會有力啦，你就會有力追翻上前面嗰班人，因為你唔想自己一個行過啲特別重點嘅位置， 唔想自己落後咗。 係啦，落後咗咧，咁啊都唔係咁好。咁但係我覺得佢本身嗰個意思咧，即、就、係、是、希望大家認識社區啊，同埋喺夜晚跑嘅時間咧，就感覺得到即係。会谂一谂生老病死，佢剔咗条题出嚟生老病死。咁可能当你跑过一啲嘅位置嘅时候，你会啊系，其实病对一个人嚟讲，真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你会唔会自己如果即系经过嘅时候会点样咧？咁更加珍惜自己仲可以有跑到步嘅一个健康嘅身体。咁，我觉得咧，某程度上其实个意思咧都系喺度嘅，个意都喺度嘅。 其实我觉得而家多咗呢啲咁样嘅跑步活动咧，都几好。佢特别再有埋呢啲咁特别嘅主题咧，其实系会令到我谂翻以前中学。有一啲夜行嘅體驗啊，但系而家你系可以同一班社區嘅人，即系你唔同嚟自唔同，可能九龍新界一齊 group 埋一齊，我覺得除咗一齊去透過嗰個活動去體驗嗰個主題之外咧，我覺得係識多咗人。 嗯，啱喎，識多咗人喎。我自己喺我在行山啦，咁，行山嘅時候，其實我都識多咗啲朋友嘅。 行山友 係啦，真係喺山上面識嘅，係啦，都係大家傾偈傾下，傾完之後交換電話啊，跟住咧就變咗成班咧都係行山識嘅一班嘅朋友咧，咁仲經常會出街玩嘅，係啦，咁所以都係好 friend 嘅。咁呢啲嘅機會咧都係好難得嘅，即係無論有啲人中意跑步咧，中意行山，有啲人可能中意打網球、羽毛球。都可以找回自己的兴趣，去界别入边找到一些真心的朋友，绝对是一件好事啊！ 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6:43啦，咁啊望望天气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有几阵骤雨。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以及咧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朝早咧都会同听众一齐放一放正能量嘅晨光第一线。好啦，揭揭晨光百科啦，咁啊小白白元浩咧一揭嘅时间，哎啱啦，头先咧就讲完呢个跑步啦，咁啊跑步嘅时候大家都好需要饮水噶，唔系话教大家饮水思源呢个就一定要啦，咁但系饮水嘅时间，可能有啲朋友就会觉得，我都唔口渴， 又飲水。我自己做運動的時間通常都會 set 一些 timer， 特別就是一些長途的行山比賽啦。那些比賽我都會強制性逼自己每20分鐘就飲水的，就不是說咕嚕咕嚕，是每20分鐘就飲一啖，飲一啖水去保持身體的水分的。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叫做平衡身體能量的方法。好啦，咁但有啲人咧就真系要到缺水嘅时间咧先至会饮水嘅。咁但系当你缺水嘅时间，可能都已经会太耐噶啦，因为身体需要时间咧，佢哋慢慢吸收嗰啲水分。但系原来咧缺水啊，就唔一定会口渴嘅。有啲嘅征兆咧，都可以话俾我哋知道，我哋应该要尽快帮自己身体补补水。除咗讲紧系做运动之外啦，喺我哋嘅大脑入边，原来大脑缺水咧，就会令到我哋嘅大脑冇办法获得嘅营养同埋激素，所以咧，我哋各个嘅器官可能咧就开始有啲叫做唔系咁协调咯，而疲劳嘅感觉同埋烦躁嘅感觉咧，慢慢亦都会出嚟啦。即系你发觉个人好似越嚟越猛啊，好猛啊，所以你发觉有啲传统智慧就话：喂，這个人猛猛地。不如你去喝杯水冷静下个人啦。原来唔单止净系冷静个人噶，更加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脑咧就吸收翻啲水分，保持翻我哋嘅思考嘅能力。所以咧，当你发觉个人嬲嬲地、懵懵地，饮啖水先，清清啲肠胃，同埋令到自己身体咧有足够嘅水分。好啦，足够嘅水分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嘅肺部咧就有好嘅活动能力噶噃。原来肺含有超过八成咧都系水分嚟噶。当身体唔够水嘅时间，我哋嘅呼吸道免疫系统咧就会启动保护身体。不过亦都会令到气管因为水分不足咧而异常收缩噶。有啲机会咧就可能譬如气喘啦，甚至乎咧会有啲过敏嘅症状有机会发生噶。原来唔够水分更加会影响我哋身体嘅味道噶噃，呢个味道就系我哋嘅体味啦。身体嘅酸性代谢物，例如系乳酸啊、磷酸啊、尿酸等等，充斥咧就喺我哋嘅组织嘅液态入边噶。呢啲嘅无水啊，喺冇办法喺无水嘅状态底下咧，呢啲代谢物咧就好难啊，就会排出身体，就算排咧都会浓缩咗嘅，所以身体咧嗰啲嘅味道咧就会特别强烈啦。你发觉喜欢喝水的人或者经常喝水，他们的体味好像真的少一点的。想想想想又好像是。好了，还有我们的鱼翅，就是去厕所 VV 的时间，原来每一日正常来讲都可以就是说有四至六次。但你说你喝水喝多了去多了呢，那么都是正常的，不需要太担心。但平均来讲，我们会两至四个钟头就应该会是可以去到一次的。所以啊，当你发觉咧自己个好耐都冇去洗手间咯，亦都系一个少少嘅警觉，就话俾你听，喂，原来你冇水分进入身体入边，身体好似有啲缺水咯，咁就要快快补水啦。仲有啊，原来咧唔够水分亦都会影响我哋嘅睡眠质素咧变得差噶。当身体缺水嘅时间，代谢率原来都会下降，令到人哋会觉得咧就系燥热，进而咧就另外一个阶段就系影响睡眠嘅品质啦。而我哋肌肉，当我哋肌肉严重脱水嘅时候啦，因为流失咗大量嘅体液，造成啊身体入边嘅电解质就唔平衡。咁啊喺夏天炎热嘅时候啦，身体嘅电解质就会随住汗水而流失嘅。咁啊，当身体入边电解质嘅水平衡咧出现咗失衡嘅时间，亦都有机会咧容易导致抽筋。所以咧，去到一啲譬如山系比赛啊，或者运动比赛啦，保持水分系可以防止抽筋呢个说法咧，亦都系不无道理噶。咁水应该点样饮咧？乜嘢时候饮咧？其实朝头早起身要饮啦，朝头早工作嘅时候要饮啦，中午食 lunch 啊，或者下昼三点半啊放工，甚至乎咧就系夜晚嘅时间。每一日按照住适当的时间去到帮自己身体补补水，咁你个人咧就可以永远都 keep 住一个良好嘅状态啦。 现在你会很痛，然而挨若干天屈见就痛，别抱膝含泪诉苦，天对你不公，两缘长挨一刀，如何才能不倒，背熟这八字诀，记住挺直腰骨企好，遗憾既然已成定数，终生跌下去难道更加好，求同情求安抚，是在洒惊吐露，不自救如年不保，你若聪明该早点找到出口，纵有仇必报，人是直追生命何惧独舞，曾误解装作软弱，对方不忍失真，但是我见识过，明明曾热恋的可这样狠，在这种时代也许不再有责任，能完全挨一刀，如何才能不倒，背熟这八字诀，记住挺直腰骨企好，遗憾既然 分嘅时间呢首歌曲，其实我歌名我成日都会同阿仔讲嘅，企好 ，Jenny 李幸毅嘅企好啊！呢、這个时间咧早上嘅时候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欢迎翻翻嚟晨光 KOL， 咁样咧，我系一个即系素人啦，即系喺化妆界边嘅素人啦。我曾经咧，系啦，我真有谂过咧，系咪要做化妆师嘅？咁所以咧，今日就要揾下呢、這、一个星级化妆师咪咪啦。早晨啊，咪咪。 Hello， 大家好。 早晨啊，我都喺度谂紧，喂，其实我咧，即系我，譬如我好想成为一个化妆师啦，化妆界嘅素人啦。 我同你做咗咁多集节目，我都系第一次听你咁讲。 系啊，其实我系有谂过做嘅，但系咧，我觉得自己好似冇乜美感啊。然后我又好惊，即系你化落自己度衰咗咧，都系自己唔靓啦。咁但系整到人哋唔靓咧，我又真系唔系好几好意思。咁所以你觉得啊，如果嗱当系船仔啦，我真系好想成为一个化妆师。咁我要点样入行呢？ 首先你要读一个化妆的课程，因为你对化妆一定要有一个 basic 的知识和概念才可以入行。跟住你读完这个化妆 course， 其实你可以看看你是对哪一类的化妆有兴趣啦。因为譬如室内化妆啊，或者是 artist commercial 啊，或者是特技化妆，都是不同的 category 来 的。有什么不同的这三样东 西？最大分別就是特技化妝，特技化妝就是譬如好似阿凡達啊，或者嗰啲喪屍啊，呢啲需要用到一啲特技嘅嘢嘅化妝，就唔係化一般靚女妝嗰個分別。 即係可能要流血啊，整得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呢啲叫做特技化妝咯，或者要將佢變咗一個 ET。 哦。 係啦，呢啲叫特技化妝咯。咁如果我自己本人我系中意将一个人系变靓女咁样，呢啲特技化妆可能我又唔系好中意血啊，或者唔中意啲伤口嘅嘢，咁就可能唔系好啱我啦。 咁如果你觉得一个成功嘅化妆师应该要有啲咩特质呢？ 应该有咩特质啦？我觉得首先你要勤力啦，因为其实妆容都真系要去练习啦，同埋你每日你都会见唔同嘅人，或者每日妆容都要 都會唔同嘅，所以你要 update 你自己對個 trend 嘅敏感性啦。咁同埋我會覺得美感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啦， 係 因為妝化妝咁其實 kind of 都係一個喺人面部畫畫， 係 咁你要畫畫靚，你一定需要有美感。 其实好难啊！呢啲就系 配搭一 个 颜色啊，你点样判断佢一个五官啊？你点样去做个平衡啊？呢啲其实美感系好紧要。 我明啊，真系好难啊！因为譬如我自己画自己咧，我到而家就算画鼻影嗰啲咧，我都系画到好奇怪，即系我硬系对一啲叫三 D 嘅立体嘢咧，都系有啲唔系好好。咁之后就对一个色彩嘅嗰个调配啦，譬如啡色定黑色嗰边，啡色都有好多种啡色噶嘛。即系你边一种啡， 偏红嘅啡，偏黄嘅啡，要睇翻你嘅肤色。 咁即系咯，你边一种啡究竟点样衬呢？哦，真系好难啊！呢啲系真系一定要学。 系啊，呢啲同美术好相关咯，即系嗰啲色系点样对比色可以调节颜色啊，或者你话我都唔知点样去睇一个人个五官系 3D 点样加阴影，其实呢啲都系素描同埋色彩学嚟可以学到嘅嘢。 嗯，咁头先即系上一两集咧，都有讲过你系同好多唔同新娘嘅时候，有好多沟通嘅嘢要出现啦。你觉得沟通系咪一个都系叫化妆师好重要嘅一个特质或者技能呢？ 我觉得系啊，因为其实如果你唔识沟通嘅话，其实你唔知同客人点样可以沟通到一个佢又中意，而且觉得靓，而你都亦都觉得靓嘅妆容。 嗯，咁即 譬如我系好唔識得去表達自己話點樣呢個妝去適合你嘅話，咁其實佢覺得冇說服力，佢都唔會認同你嘅妝，咁你咪 finalize 唔到個妝出嚟。 嗯，如果係你有冇話過，即係你覺得做化妝師最難係咩啊？ 最難，我覺得其實做化妝師最難嘅係，即係我講 freelancer 化妝師最難嘅係你要接受到你嘅收入係浮動嘅咯，因為我會覺得。你話妝容啊，所有嘢你都可以練習，咁但係呢個心理嘅關口咧，唔係個個人都可以接受到噶嘛。即係譬如有啲人係中意比較stable 嘅，咁佢就想要一個係每個月薪穩定嘅收入，咁佢就會做一啲比較穩定嘅工作。但係好似我哋呢啲 freelancer， 即係唔止化妝啦，譬如 artist 都係一個浮動噶啦，你要接受到你嘅收入係浮動噶咯，即係可能有啲月份係比較高，有啲月份比較低。譬如之前 covid 嘅時候，就真係好低啦，史無前例咁低，因為其實好多嘢都停咗，你一定要戴口罩。咁你譬如有啲户外嘅拍攝，有排係停咗噶嘛，因為户外都要戴口罩。 係啊，係 啊。咁嗰陣時一啲新娘又未必結到婚啦，因為有限制。咁佢啲新娘可能其實佢要請。二三十位，咁但系佢有限制几多位，咁呢啲就会 postpone 啊，咁所以好多嘢停咗嘅时候，我哋嘅收入都超级无敌大影响咯。咁你就要可以你个心理质素或者系你个经济状况要可以接受到你有啲时间嘅收入系真系好低，而你都可以明显咗你嘅生活。 嗯，即系其实是 因为唔每个个出嚟嘅时候，就每个人都好多 job 噶。 可唔可以话系即系你做到咁耐化妆师系因为爱啦，即系热爱呢一个嘅行业。 其实一定系啊，因为我本身其实我以前咧，我得两个方向嘅啫，一系就想做幼稚园老师，一系就 系 想做化妆师。咁嗰阵时咧，我想做幼稚园老师就系因为我以前妈咪系开幼稚园嘅，咁我细个有去暑假嘅时候有去帮下手，咁我就同埋我自己好中意小朋友，所以我又想做过幼稚园老师啦。咁但系因为我嗰陣時就係香港生育率低，殺校，同埋有啲老師嗰個人工都唔係高啦，再加埋壓力好大，咁嗰陣時就放棄咗啦，就冇揀做幼稚園老師。咁點解想做化妝師？我由細到大都貪靚啦，咁同埋 graduate dinner 嘅時候咧，咁我幫自己化妝啦，亦都有好多同學叫我幫佢化妝。咁化完之後，大家都覺得好靚，我就好開心啊。咁所以就入咗行。咁到依家我都係真係好中意化妝。我啱先化得個妝出嚟好靚嘅時候，我係會欣賞自己作品，我覺得好靚好靚好靚好靚，好心眼咁樣。係 係， 我覺得嗰種 化到個妝咁靚，梗係欣賞下自己噶嘛。 係，我覺得嗰種熱情先可以聆聽住你一路咁樣進步，一路咁樣研究，然後一路都做得好開心。 所以呢其实即係无论咩行业都好啦，係需要好多嘅苦练啦，同埋好多嘅练习啦，咁甚至你係要经过一啲心理嘅关口嘅、可能有时会冇收入啊，或者即係呢啲位呢一定要有热爱呢一个行业呢先可以坚持落去嘅。咁所以呢今日唔該晒 Mimi 呢令到我知道究竟成为一个化妆师呢有咩条件同埋要点样做先做到啦。唔該晒你，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不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早上啦，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收听紧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亦都有小白白元浩喺度啦 ，Vicky 都喺度嘅， 早 晨， 各位早晨。 头先听新闻报道嘅时间咧，都听到一啲有关于交通方面嘅消息啦，咁啊所以即刻咧就揾翻阿姑出嚟同我哋讲讲先，阿姑早晨， 早晨啊小白，欢迎你强势回归，早晨 Vicky， 早晨， 强势回归， 啊点解又加强势两个字咧？ 有气势咧， 大佬大佬， 我面色好纯白咁样喎，而家你都话， 冇人知噶，你把声咁正常， 你唔好讲出嚟啦。 哎呀，我讲咗，我面色好纯白啊， 大家会担心噶， 都有个画面，小白面色好纯白， 系啦，咩事咧？ 你改名好白， 系啦，我个名其实就系叫做好白。哎，好啦，唔好讲，讲翻正经先，嗰个交通方面嘅点先？ 喺现时大榄隧道咧，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出九龙方向全线系需要暂时封闭车龙去到转车站，而至于反方向去元朗的管道咧，系实施紧单管双程行车嘅，咁大家经过咧就要小心啲。咁其余各区隧道嘅情况，咁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一段都系车多繁忙。封路情况，旺角的豉油街东行去新田地街方向，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近住广东道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的。另外，在尖沙咀广东道受紧急维修影响，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北京道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封闭。还有在油麻地海泓道受路陷影响，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的部分行车线亦都是需要封闭。咁经过就特别小心啲啦。 各位听众都要特别留意住咧，就是大榄隧道那边啦吓。咁啊，我就咁打开个地图睇嘅话咧，都红卜卜啊，红到有啲见黑添。咁所以嗰个系淤血。咁樣，咁所以嗰個位咧都相當之繁忙啊嚇，咁啊如果呢個時間都可以選擇屯門公路嘅， 大西北嘅朋友出門口之前就留意一下。 係啦，咁如果你真係喺嗰邊嘅話，就真係要 做多少少， 係啊，不過就陰功少少，你俾咗錢仲耐咗。 咁你未俾錢嘅嗰個位， 嗰個錢未俾錢，係好彩好彩好彩。咁啊，但係如果大家要即係揾翻一條路啊嚇，今日出九龍嘅朋友，咁啊由呢一個西北，即係香港西北嗰邊咁出翻去嘅話咧。暫時真係行屯門公路會好啲喎， 屯門公路或者 青山嗰邊咯， 粉嶺， 粉嶺嗰邊啦，係粉嶺上水嗰邊都哇都好大個圈喎， 係啊， 都要兜噶啦， 一係就遲到，你 或者唔好搭車。 选择下铁路， 选择铁路啦，系啦系啦。咁啊，元朗嗰边嘅朋友，即系铁路方面嘅话，就我知嘅有个问题就系有阵时上车都难，因为屯门都上晒车啦。 哦，系啊， 屯门天水围都上咗车啦，系啊。咁所以元朗我知道有啲朋友佢哋上车嘅时候都可能要等一两班， 或者有啲人就会索性搭巴士， 搭巴士 咯，上水巴士咁样。 系啦系啦，咁啊有啲交通嘅状况啊，大家留意住啦吓。 系啊，大家特别留意啦，跟进我哋有咩最新消息会跟进大家嘅。 好，咁啊一通咗即刻有飞纸仔入嚟啦。 当然啦。 系咁啊，今日交通上面仲有啲咩特别嘢同我哋讲下咧？ 咁其实今个星期六咧，26号咧系国际狗狗日啊， 唔 知大家知唔知？诶，两位养狗嘅， 系啊系啊系啊。 国际呢个爱狗日， 国际窝窝日啊， 窝窝日 咁系要做咩咧？窝窝日， 窝窝日就其实系宣扬大家一啲爱动物啊、动物友善嘅观念嘅。咁其实关交通咩事呢？ 系咯， 就系港铁其实咧会喺今个星期六国际狗狗日当日咧，系会首次俾导盲犬以外嘅狗只咧搭港铁嘅。 系有啲咁嘅事， 但系就唔系你屋企嗰几只主子嚟嘅。 系啦，我哋唔得嘅， 唔得嘅， 我哋唔可以嘅，系啦， 其 实 系俾狗医生搭嘅。 哦。我仲即刻谂，如果带只狗真去搭火车，坐东铁系几咁快乐嘅一件事添。 跟住即刻北上，系咪带埋？ 咁啊唔会，咁过关又麻烦啊嘛。 系、哦， 但系带佢搭火车，我就即系突然间喺度谂啦。例如有啲位嘅，例如大学站咁样，搭站嗰条。嗰條罅咧咪特別闊嘅，如果你帶啲狗仔去行嘅時候，你真係要小心啲。 係啊， 你仲要抱一抱佢啊。譬如有啲狗醫生，我唔知都應該有，係咪有冇治娃娃？ 佢入袋嘅，但係 係啊，一定要入袋。 我入袋嘅， 一定要入袋。另外咧，就係其實佢身體任何一個部分咧都唔會外露嘅。咁佢哋嗰日咧就會有20位咧義工啦，同埋狗醫生咧係會搭港鐵唔同嘅路線嘅，就會坐喺列車最後一卡嘅位置。咁、如果大家想見嘅就可以去最後一卡。如果係即係話怕狗或者係敏感嘅，咁就可以搭翻其他嘅唔同 車頭。 車頭 係啦， 車中間 就係知道我係被敏感嘅。咁嗰幾日咧，我唔係嗰一日， 嗰 一 日 啫，嗰一日咧我就全部搭曬。车头系啦，虽然都未必撞，因为佢得20只啫嘛。 20个义工，只有几多只咧？ 20个义工，咁你一日咁多班火车，或者一日咁多班港铁，咁、你要撞到佢，其实个几率都好低嘅。 不过其实都几易认嘅，因为啲义工咧系会着住件红色嘅 T 恤嚟做识别嘅。咁、如果你见到嘅，咁就可以同佢哋微笑啦，打个招呼，但系就唔好伸手去摸佢哋啦。 哦，摸得嘅， 摸得嘅， 系 咁佢喺个袋度都唔摸得嘅， 同佢离远咁样倾下偈咁样得唔得咧？都得嘅 ，hello hello， 宣扬下啲信息，交流下。 咁如果佢哋系狗医生嘅，照道理佢哋都应该会好 friendly 嘅。 同佢 say 个 thank you 咯，辛苦你啦，因为佢狗医生嚟噶嘛。 系啊系啊，咁啊同佢讲话啊，都辛苦你啦，咁啊所以咧就要要加油啊咁样，都可以喎，倾下偈都几好。 系啊，点解港铁今次会搞呢个活动咧？其实系同一个動物嘅基金咧係一齊做一個合作嘅，咁係要鼓勵咧動物輔助活動啦，或者係動物嘅輔助治療啦，亦都係教育市民去彰顯人類咧為動物咧。为人类带来贡献啦！ 哦，系、哦，狗狗更加系人类咁多年以嚟，几千年以嚟嘅一个最好嘅朋友。 系啊，系啦、啊，所以就要宣扬珍惜生命啦，关爱社会嘅信息，亦都系为香港呢个动物友善嘅环境出一分力嘅。 系、 其实越嚟越多即系唔同嘅环境都欢迎唔同嘅动物进入噶。即系譬如话餐厅啊， 系啊系啊系啊， 之前讲过嘅科学园啊， 系啊系啊， 系、 狗狗亦都系即系人类嘅朋友咧，有忠心 系。 只要人類出賣狗仔，我成日覺得，係嘛？ 我唔敢講，我哋唔係講緊正 面。我呢個踢一個問題出嚟啫，呢、個咁啊，狗仔嘅快樂咧，都而且令到我哋真係好開心嘅。 係啊， 對住佢嚇，佢係我幫我哋帶咗啲煩惱嘅。 係嘅，其實任何動物都係，貓貓狗狗都係。係 啊， 係啊， 唔錯唔錯。 所以愛護動物啦，大家 係啱啊啱啊，好唔該曬阿姑先，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咧，要問一問啊 Vicky 咧，就佢係跑咗出去啦，到底個情況點咧 ？Vicky 早晨。 早晨啊！哇，今日嘅天空咧，真系我而家企呢个位咧，有见到蓝天、哦。 哇，正喎、 哦！系啊，嗱，但系都见到有灰云嘅、 啊， 又唔系全部都系白云，都仲有啲灰云，所以咧，即系大家记住带车出街，因为今日都有可能会有骤雨落嘅。咁、但系咧，我觉得个气温 OK， 暂、时咧又唔算话真系太焗太热，但系都湿湿地。 嗯，系啦，咁啊都唔算唔算通爽啊？有冇风啊咁样啊？ 都有啲风噶， 嗯， 都有啲微风噶，都舒服噶，我觉得今日。不过都系啦，因为而家仲上早，可能咧等阵去到中午啊或者下午嘅时候咧，都会系比较炎热嘅，所以大家都要饮多啲水，饮多啲水系最好啦。 系啊，香港啲天气咧，其实有阵时热我都算啦，系嗰个翳焗嘅感觉，令人哋觉得都几辛苦。好似寻日咧，其实我都觉得几翳焗啊，又湿湿地咁样，又得闲落下雨，跟住热下咁样，都几唔舒服噶吓。 是啊，我都不是很喜欢翳翳焗焗，其实热都不紧要，真是你讲得啱，就是呢那些翳焗呢、令到你好像眼是啊，好像又排不到汗啦、 啊。是啊。 好像呢是啊，所以其实今天呢我都想跟大家讲，植物呢你知不知道都会排汗的。 植物这么犀利排汗的，原来他们会。 是啊，其实呢因为全球呢气候呢都已经越来越热啦，即是这样变暖啦个天气。其实对于我们一些生物啊甚至害虫呢，其实都会令到我们的农作物呢受到影响的。 嗯。 正常的农作物呢，他们的生长环境的温度呢大概就是15-30度左右啦。但是原来当个气温只要你高一度啫，其实都会令到呢那个农业损失呢是增加 10% 至到 25%。 哦，咁唔难。这个都唔难想象，好像我哋咁啦，我哋譬如我哋人体嘅正常温度，譬如36.几、37咁样。你上到38度，上得1度你都发烧啦。 对，你都唔舒服啦已经。 对。 咁同埋点解会令到个农业损失都会增加呢，即除此之外就係啱啱有讲，就係个农作物啊啲一啲植物呢，其实佢哋都需要排汗啦。咁但係原来呢当天气一升得好高温嘅时候呢，嗰啲害虫呢都会特别肚饿㗎噃。 咁係咁 嗒佢嘅时候。係啦，就係咁嗒佢哋啦。咁当嗒佢哋嘅时候呢，嗰啲植物呢又会有一种分泌物会分泌出嚟嘅，嚟到去抵抗呢啲嘅害虫嘅。咁当佢哋要去分泌呢啲分泌物嘅时候呢，佢哋嘅毛孔就好似我哋人类嘅毛孔咁样，都会收缩。咁、当收缩嘅时候呢，啲植物原来排唔到水分呢，佢就散唔到熱啦，即係好似我哋人類咁樣，咁佢原來都會中暑㗎喎。 哎呀，咁佢哋中暑點呀、要有冇人中可以撳一撳呀佢哋。 咁嗱呢一個呢。 喂喂喂，搵個中醫問下，星期三問下 Terry， 喂植物啊菊花嘅中嗰、那個人中位喺邊呀。 唔係，我覺得最重要就係如果你屋企真係見到有海蟲嗒緊啲葉嘅時候呢，睇下點樣可唔可以移走佢啦，又或者淋返多啲水俾佢哋啦，補充返多啲水分啦。因為當如果佢哋嘅葉嘅温度呢散唔到温嘅時候呢，咁就蒸發唔到啲水分嘅時候，佢哋就會中暑，就會令到佢哋好容易瓜啦。 嗯，咁可以用一啲譬如黑色嘅布，有阵时遮遮，帮我哋挡一挡太阳啦。总之，大家一定有自己嘅办法咧，帮啲花咧就避一避暑嘅。 冇错啊，咁啊，不如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好唔好？好啦，今日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以及系炎热，所以有几阵嘅骤雨。最高嘅气温咧去到32度，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东南风。未来咧都会几日都系比较炎热，都系会有几阵嘅骤雨，所以大家记得做足呢一个防暑措施之余咧，记得都要带翻把遮出街啦。 好，唔该晒 Vicky， 唔该晒。咁啊，而家室外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咧就系89%嘅早上嚟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咧1-2，咁啊低水平啦。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啊，未来咧9天嘅天气方面咧，咁啊基本上咧都系差不多啦，因为都系又有太阳啦，又有一嚿云啦，又可以落下雨啦。咁所以每一日咧个气温暂时嚟讲咧都比较上咧就系平均地，每日都系有少热啦、焗啦，都有少雨水啊。咁唔紧要，咁我哋咧就可以适应住呢一个天气嘅。朝头早7:19啦，咁啊有今日朝头早咧晨光大学，咁啊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咧就倾倾啊。阿周华山博士咧就喺节目入边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到底佢喺呢个抗压上边啊，唔知同温度有冇关系咧？总之佢就有佢自己嘅办法咧，可以帮各位听众咧就减减压嘅。咁啊今日咧到底用啲咩方法減壓？有啲咩壓力上面嘅要注意咧？咁啊，可以咧就等阿 O 啊，同阿周華山博士咧一齊傾傾啦嚇。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有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喺度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记得上集咧，同你做节目嘅时候咧，你就开咗个命题话啊，不如我哋一齐讨论下有啲咧极难搞嘅学生啊。你唔系用难搞嘅，你喺前面加多一个极难搞嘅学生，因为都想聚焦啦，就嚟开学啦。咁啊，如果啲老师咧见到啲啊，真系又坐唔定嘅，或者咧好捣蛋嘅。 叫佢做啲咩呢，佢就偏唔做嘅，甚或乎呢有啲比较差啲嘅行为啊，譬如偷嘢啊，或者打人啊等等嘅呢啲事情发生。其实作为教育者点去应对呢，又点样可以维持到自己一个比较好少少个心情去继续教全班同学呢？周博士交俾你分享好吗？唔该晒。 哦，好好啊，呢个好重要嘅题目，就係我哋会总会遇到一啲难度比较高嘅学生啦。咁譬如你刚才欧讲得好好啦，可能偷嘢啊、打人啊、打交啊，咁呢啲好明显过晒所有规范，过晒所有底线，唔系净系话爱佢啊、关心佢就足够。咁我觉得有几个角度可以睇嘅，第一咧就系、我哋首先唔好净系针对佢哋啊，即系冰山一角，一粒沙睇到宇宙。我谂每一个难搞嘅小朋友咧，都系反映紧成个家庭嘅问题，而每个难搞嘅学生咧，都系反映紧成个学校体制或者成个社会嘅问题嚟嘅。往往系整个社会集体嘅，可能系创伤啦，或者沉重啦，或者扭曲嘅一个嘅表达嚟嘅。咁我哋即係所謂嗰隻黑羊啦，所以唔好淨係打壓一個難搞嘅學生，因為有點樣嘅文化，有點樣嘅土壤，就有點樣嘅個人嘅行為，佢係反映緊成個更大嘅大環境嘅一啲嘅狀態嘅，咁所以呢個第一樣我哋要了解。嗱，因此咧，當我見到啲難搞嘅學生嘅時候，我更加需要理解佢基於乜嘢會打人咧。 嗯。 無端端點解我哋一個人會打，係人都渴望愛同被愛，點解我無端端會去打另一個人，係因為我覺得好唔公平，我係覺得個老師做得唔好，我係覺得佢傷害咗我，我係受到集體欺凌，或者我喺家庭裏面面對一啲我處理唔到嘅嘢，譬如佢父母可能離婚啊，父母可能有家暴啊，等等等等。所以我哋需要了解嗰個我哋叫 root cause， 即係根源嘅原因，而唔係你打人就罰你鬧你，我當然可以打擊佢懲罰佢，但係冇解決到佢真正嘅問題，得唔得？亦都令到其他人就即係借曬嚇，咁所以未必係一個即係用暴力對付暴力，未必係最好嘅方法。咁所以我哋第一樣嘢真係要了解佢真正嘅需要、真正嘅根源，呢個第一個我想講嚇。第二咧就係我哋需要攞一個好好嘅平衡，咁呢個難度係高嘅，同時呢個意識要強嘅，就係我哋一方面必須要有好清晰嘅守則。得唔得？呢、這個任何團隊都需要有守則嘅，冇守則就冇人管嘅。即係行出街，架車可以亂咁行咧，咁佢呢個自由就會破壞曬其他人嘅自由嘅。如果工廠可以亂咁排啲毒氣出嚟咧，佢又會令到大家吸新鮮空氣嘅自由都冇埋嘅嚇。所以規範係必須要有嘅。同時，我哋必須要令到學生啊，特別佢喺成長期咧嚇，係一個好反叛嘅狀態。佢一見到規範，佢就想犯規噶啦。佢一見到規矩，佢第一個念頭，至少有唔少朋友同我講：我見到規矩，就諗點樣犯佢啦。我點可以即係穿過去啦，或者 挑戰咯？你哋唔係教我哋啲細路仔成日要挑戰自我嘅咩？我而家就要挑戰啲權威，係啦，要點做？ 要 think out of the box 啊嘛， 係啦， 有跳脱嘅思維啊嘛。所以我見到規範，我淨係諗挑戰啦。點樣犯規？你唔會俾你周到啦。你周到你都冇個符啦，真係噶！我聽過一啲笑到我抽筋，但佢講真噶嚇。咁所以咧，我哋去講規範嘅時候咧，唔好淨係講個規範，講規範係令人想犯規嘅，我唔係講笑啊！特別係一啲比較反叛嘅，我哋家長都係嘅，講任何規矩必須要個重點唔係擺規矩，而係擺喺規矩背後嘅愛，讓愛流動，就係呢個規矩令到我哋識得互相尊重，大家能夠有包容。大家能夠有健康界線，大家能夠和諧共處，同埋令到你身體更健康，所以你唔可以點點。即係當佢收到背後係一個愛嘅流動咧，佢就唔會對個規範咁反感，佢唔會諗點樣去喐呢個規範。咁呢個好重要啊！即係因為我哋好多時作為教育工作者都係，唉，大家都個壓力咁大，咁啊守到規矩已經好啦，根本冇辦法教書啊！啲老師都話只係 discipline 嘅啫，只係做紀律嘅啫。 係啊，可能真係維持秩序咁樣一個班房，喂，淨係叫 A 同學唔好講嘢 ，B 同學咧唔好傳紙仔 ，C 同學依家最多學生係咩咧？喺台底玩手機啊，或者咧攞啲頭髮遮住隻耳朵喺度，可能聽緊歌啊咁樣。係啦，咁 你講得好好啊！我聽過幾個老師同我講啊，一班有四五個 SCN。佢哋控制唔到嘅，大佬個小學小朋友依個就喺度掟嘢，依個行嚟行去，呢個就喺度大叫，佢自己都控制唔到，可能係佢嘅狀態、身體嘅狀態嚟嘅。 咁個老師係疲於奔命啊，大佬每一堂都係咁啊，班班都係 SEN， 即係一啲比較難搞嘅學生。咁所以即係老師好值得我哋尊重，好值得我哋體諒，值得我哋支持啦。咁所以我諗個原則好簡單，就是我們必須有規範，但同如果規範要很清晰，同時必須要講到個規範背後的愛，讓學生收到是需要尊重，是互相尊重。 嗯， 係啦，咁呢個當然好多技巧我哋可以再講啦。咁我呢個係一個好基本嘅原則啦。如果唔係好多老師只係喺規範嘅層面咧，結局啲學生就好討厭個老師，而個老師又好討厭啲學生。咁叫个老师都 burn out 嘅，即系情绪枯干枯竭崩溃。 冇错啊，周博士，我呢个位咧想讲多少少啊，就系咧身边都好多咧教育工作者嘅朋友咧，佢哋常常都要支援啲学生，但系支援到好似周博士你咁样讲话枯干啊，佢哋都要睇 counseling， 即系佢哋都要睇辅导。当佢辅导紧人嘅时候，佢哋都要睇辅导啊。咁佢就觉得成件事咧好似一个循环咁啊，而呢个循环唔太健康啊，佢觉得。咁你点睇咧？关于咁去发生嘅话，周博士， 你讲得好好啊。哦，其实已经越嚟越普遍啦，即系专业助人者需要辅导，专业助人者自己谂当。即系其实因为个社会压力太大，问题太多啊。专业助人者都系普通人嚟嘅啫嘛，都系人一个啊嘛，都系一个社会人都承受紧个社会压力，但系佢由朝到晚要分身忙我。去救亡救火，咁佢救完火都謝，跟住另一場火又湧埋嚟，即係每日日日如是啦，頂唔順。所以我覺得第一專業助人者必須第一樣要學嘅，唔係點助人，而係照顧自己，即係助人先自助，得唔得？渡人先渡己，修行先修心。即係我哋想幫人，首先要處理好自己。之前坐飛機嗰個指引係嘛？即係當有時間，媽首先要照顧好自己，戴好安全帶，然後先至將個氧氣枕俾個小朋友。如果唔係自己冧咗嚇，咁所以專業助人者，我諗切記做拯救者，唔好諗住去拯救另一個世界，拯救另一個生命得唔得？要照顧好自己。第二咧就係、是，即使我哋去到即係水深火熱嘅狀態，我哋需要有健康界線嚇，即係唔好。卷入去對方嘅情緒裏面，因為一卷入去咧，我做咗佢拯救者咧，對方就可能會同我哋扯得好犀利，而自己咧就當冇辦法即時幫到眼前嘅服務對象，譬如呢個學生咧，自己又內疚又沉重，甚至我聽過啲朋友，即係放學之後仲係夜晚瞓覺仲係諗住個學生，或者見完個個案之後咧，半夜瞓覺仲係諗起個學生點，或者個服務對象點咧，咁呢個係一個冇健康界線嘅表現，一個真正我覺得即係有修為嘅專業助人者咧。我哋支持對方嘅時候係瞓曬身，毫無保留去做嘅。同時一放低就要放低。 明白。 我用一個好簡單嘅比喻，好簡單咁講，就正如一個外科醫生，即係每日做一啲高危嘅手術，佢瞓曬身去做個手術。同時，如果手術成功當然好好啦。如果失敗之後咧，佢唔會崩潰啊，冧曬，佢俾自己食個包頭一頭。咁佢就要行去第二個手術室做第二個手術啦。咁所以呢種健康界線，照顧好自己，該放手就放手，非常重要。 真係要一步一步咁去學習啊！亦都唔係咧，即係短短可能十分鐘以內咧，我哋可以傾得曬嗰個議題啊！咁繼續咧，守望住一啲教育工作者啦，因為咧佢哋真係喺我哋種粒教育種子之前咧，佢哋係一個好絕對重要嘅農夫嚟嘅。但係當個農夫咧開始冇乜心機或者情緒都唔穩定咧，點能夠種出好？嘅果实咧，咁所以咧，即系听天嘅环节咧，大家就有机会知道更加多啦。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谢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再等周博士同我哋多讲少少，好嘛？唔该晒你， 好，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由于交通意外，大榄隧道已经实施单管双程行车，现场交通繁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话，近期具争议嘅政治事件不会拖慢领导班子交接时间表。李显龙喺国庆群众大会上表示。他原本的計劃是在自己70歲之前交棒，但因為新冠疫情要帶領國家渡過危機，現在疫情過去，他的交接計劃已經回到正軌。 李显龙又重申，政府会彻底透明地处理近来一些具争议的政治事件，但他保证这些事不会拖慢他对领导层更新的时间表，强调正是按进度进行。另外，李显龙说，第四代领导班子正是逐渐发挥领导作用，他对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循财以及他的团队完全有信心。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视察海军部队并观摩战略巡航导弹发射训练。报道说，金正恩视察了人民军海军东海舰队近卫第二水上舰艇战队，又登上即将进入海上警戒执勤的警卫舰，具体了解军舰武器装备和战斗准备状态。另外，金正恩观摩了警卫舰水兵的巡航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说，发射训练旨在再次确认军舰战斗功能和导弹武器系统特点，并且令全体水兵熟悉实战环境中的攻击任务执行动作，全体水兵分毫不差地迅速准确命中目标。南韩和美国今日开始举行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为期11日。南韩传媒认为，北韩的报道显然是为了回应韩美联合军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荷兰，和看守首相吕特会面，两人召开联合记者会。吕特保证，只要符合条件，荷兰和丹麦将会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他又说，荷兰一共有42架 F-16 战机可供使用，但现时决定是否全数供应是为时尚早。泽连斯基之后到访丹麦，和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会面，争取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丹麦外交部发声明，确认有关供应 F-16 战机的承诺。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全线是需要暂时封闭，而家车龙排到去转车站。另外，反方向去元朗方向的管道是实施紧单管双程行车，经过要小心。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喺理工大学对出，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挤塞，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封路情况，旺角的豉油街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返新田地街方向近住广东道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另外，在尖沙咀的广东道受紧急维修影响，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的部分行车线亦都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39至42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在7月至8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二台话你知。 我好担心个仔啊，佢成日喺屋企无所事事啊，又冇工作经验， 好惊佢第日揾唔到食噶。 不如叫佢参加劳工处嘅展翅清健计划啊！呢、這个计划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包括职前培训、工作实习训练、有薪在职培训，同埋由注册社工提供嘅个案管理服务。就算冇工作经验，都可以参加噶。 都好、啊。但我都系好惊佢唔敢踏出第一步咧。 可以叫佢先试下参加计划为期一个月嘅工作实习训练，唔只可以俾学员体验下职场环境，累积经验，出席率达到80%或以上，仲可以申领实习津贴添。由今年7月1日起，工作实习训练嘅津贴额仲上调到7300蚊添啊！ 真系好啱我个仔、啊，等我都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业同 Instagram 账户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磨利， 二台话你知。 国剧830， 网路安全悬疑剧，你安全吗？ 我听讲而家有一种特别高级嘅 app， 可以监控、监听，仲可以偷睇，而且唔会留低好多。 唉，等阵先，等阵先，我绝对唔会中呢种 app 噶、啊。第一条原则就系绝不违法。 咁你仲收客人咁多钱？我要退钱。 公司嘅第二条原则绝不退款。 国剧830，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即将就到24节气中的处暑，人体会进入周期性调整，觉得懒洋洋，俗称秋乏。 期间饮食应以甘平为主，多食水果、蔬菜，少食辛辣、煎炸又或者是烧烤类的食物。 那大家不如都早啲瞓，第二朝早啲起身，那就人都精神啲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嚟啦，7:38小白，今日我哋追踪下啲体育嘅新鲜事先啊。 系啊，喂，先望一望咧，就系一啲本地嘅体育消息先啦。例如咧，就系东亚青运会啊，咁啊，香港队嘅田径队咧，我攞到金牌， 哦，厉害厉害，俾掌声先。 呢个都厉害啊吓。咁啊，佢哋喺特别100米啦，咁啊亦都有选手咧，就系攞咗呢一个金牌咧，所以其实系好难得嘅。 嗯， 女子组方面啊，咁啊李子豪咧，佢自己喺田径女子100米咧就攞咗金牌，咁佢自己都话到参加嘅时候咧。其实佢冇諗到攞金牌嘅，咁、今次就即係叫做突如其来的金呢，咁令到佢嚟緊嘅时候嗰个发挥呢会几好啊，即係希望。 有好多时候呢，香港啲运动项目呢，即係唔係样样都好似依家打剑咁样世一啊、游水嗰啲世一㗎嘛。即係我记得当年呢，香港足球代表队呢攞到呢个东亚运奖牌嘅时候呢，係、 哦啊、 已经好似攞咗世界杯咁样。即系好多朋友仔都话：，哇，做咩啊？你攞东亚运啫，都唔系亚洲杯。 当年仲系击败咗日本队，我记得。 系啊，我记得嗰阵时即系最后射12码嘅 叶鸿辉， 有叶鸿辉啦，跟住有 英鸿辉啊， 陈伟豪啦，即系香港队长啦，有陈七啦，好记得陈七后备换入嚟啊吓。咁陈七嗰场波好似原先去英超试脚噶。特登唔试，跟住就 系为咗呢场波 亚运啊！所以其实香港足球代表队都好英雄，即系头先扯远咗讲，我话其实即系有啲运动项目本身香港唔系强得咁紧要，其实攞到东亚区别嘅呢个奖牌咧，已经系好叻噶啦咁。 系啦，咁啊见到阿李子豪咧，其实佢都即系相当有趣一件事就系咩咧？就是、我睇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咁佢系100米嘅界别就攞金牌啦。 系 咁啊，嚟紧嘅时候有其他即系国际赛嘅时候，佢唔系跑100米嘅， 系跑咩咧？ 佢跑二百米同四成一百， 四成一百歸翻隊啦，即係好似你咁去完旅行歸翻隊，即係通常女子接力隊啊嗰一棒都係重要嘅。咁啊 可以擺佢最後嗰棒咯，而家咁樣 十一秒九九都係好嘅成績啦，同埋香港人跑到即係十一秒啊、十二秒呢啲都好叻噶啦。 其實好快 啊， 你諗下，你基本上係你一秒左右咧。要跑十米喎， 冇錯， 你除翻十米，即係五道門喎。 係啊，所以 一秒一 唔講得笑啊嚇！繼續加油，俾心機睇下係咪步步晉升啊！即係跑完呢個東亞運嘅世青賽之後，跟住就跑呢個大學生運動會啦，跟住大學生之後跑亞運啦，亞運之後有機會代表香港隊跑奧運 啦，個界別越嚟越高啦。喂，仲有一個咧就係壁球嘅亞青賽，咁啊港隊方面咧其實成績都做得唔錯啊。咁啊嗱，本身呢一個咧就為期五日嘅第三十屆。系亚洲青少年壁球个人锦标赛咧，咁啊喺即系举行紧啦。 系 咁见到咧，其实咧香港方面亦都系一金一银同埋唔同嘅。 哦，咁啊， 香港咁多年以嚟，其实喺壁球上面嗰个呢个界别咧，都系做得相当之唔错啊吓。即系我觉得都成绩都相当之好啊。咁啊见到咧就邓海林啊，其中一名嘅选手啦，咁啊以3-2咧就力挫对手，咁啊为香港队咧就攞咗呢个冠军嘅。咁所以都系好值得鼓舞啊。咁啊壁球方面咧咁。當然你話奧運就暫時就好似仲未見啦，咁亞運方面咧， 亞運有嘅， 咁大家就可以睇下港隊方面嘅成績可唔可以越做越好啦。 好啊，咁啊睇下嚟緊咧杭州亞運嘅情報係點樣啦，咁同大家 咁23號我記得好似 係啊，咁依家已經有啲團體飛咧係可以買去睇杭州亞運噶啦，咁就係有內地背景嘅旅行社啦，咁啊買呢啲飛嘅時候咧就揾信譽良好啊，自己 check 下價錢，喂，不啲飛都幾高昂嘅喎，啲費用五位數字嘅喎， 而家都而家係呢啲價 嘅。你飛直航去杭州，跟住咧包幾萬咧四星五星級嘅酒店，跟住再加咧兩三張嘅入場券啦。咁你其實佢哋啲旅行社都好醒嘅，特別係。我讲紧， 知道嗰间 国家嗰间啦。咁你国家嗰间，佢会知道啊，你香港嘅运动项目近排打剑叻啲，咁佢咪帮你手罗 安排。 系啦，手罗多啲打剑嘅 ，guarantee 噶。即系正如一啲奥运咧，如果大家想入去睇嘅时候，其实你嗰张飞你 系 抽嘅， 系啦， 你未必系睇到你心仪嗰场嘅。 系啊，系啊。 咁如果你要再睇心仪嗰场咧，就有机会系另外啲渠道啦。 系啦，咁总之所有票都系实名制啊，你冇得话喂，依家买咗。啲黄牛攞嚟炒金，第一犯法啦，第二咧嗰样嘢系唔允许嘅。入到场嘅时候咧，我深信嗰张飞咧或者嗰个二维码咧，都系对你嘅身份认证嘅，有机会咧已经加埋入你嘅微信钱包嗰度咧。 系， 其实咧你嘟一嘟个微信号已经入去，系啦，咁样好大机会系咁样运作啦。咁即系再贴近啲亚运，即系等主持人再揾多啲唔同嘅资料，再同大家 update。喂，主要角度同你讲下英超先，小白 啊， 啱啱你喺 英超真系 风起云涌， 都要睇真系风起云涌。 哇，好好睇今年英超。嗱，先同你讲一样嘢啊，因为你刚啱即系喺日本翻嚟啦，去完旅行咁样，哇，三尖分啊，真系好犀利。 哇，三尖分咧，连跑40码嗰球咧。佢真係驚天地泣鬼神、 啊。我呢喺電視機面前睇啦，咁嗰場白禮頓我咁啱有睇啦，佢突然間入嗰球呢，我係突然間跳咗起身啦，你明唔明？ 佢嗰球呢直頭佢唔係美斯嗰隻色，唔係美斯形式咁細膩啦，但係佢係有三尖分形式，即係佢咪出本自傳嘅，即係教人點樣扭波啊、球場心理啊呢啲佢都有講㗎嘛。佢直頭就係將佢自己所有 theory 咧，就用咗喺呢一球嘅上邊， 好狂啊！我自己喺社交媒體我話呢三千分呢球咧，真係球王嗰、那個味道出咗嚟。小白講得好啱嘅，好似美斯啦，再加麥巴比之前有一球都係咁嘅，喺過咗中場線少少啦，跟住咧嗱扭過兩個球員啦，跟住再不斷咁樣用力量推同埋速度去推啦，最後咧再射入埋啦，佢。擺脱咗五個防守球員咯， 同埋咧，我睇到喺即係禁區外圍嗰兩位嘅防守球員咧，其實 想掹佢都掹佢唔跌啊！ 因為咧有一下猶豫，你知其實三尖分速度都快， 係啊！ 你嗰下猶豫就係已經見到佢扭咗可能兩個三個啦，嚟、到呢個後防仲有兩個中堅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好容易會諗佢係想交波， 係啊係啊， 跟住覺得原來哇佢一喐喐喐喐喐嘅時候，原來佢唔係交波，佢即係。直線再衝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唔夠佢快， 冇錯， 因為起步一定會慢過佢，跟住就咁俾佢過咗就篤埋入去。 咁啊，狼隊咧就以防守見稱啦，但都守唔住白禮頓。白禮頓今年嘅功力，特別係中場線咧，真係好厲害啊、簡直係如取如攜啊！我敢去形容啦。今年點解英超話要睇咧？其實咧唔再。 有機會唔再係傳統嘅 big six 啊。 係啊， 好多隊都好有爭勝心，包括頭先講嘅白禮 頓啦、 啊，再加上琴日韋斯咸咧、 嗯， 又係大炒對手，完全唔俾面啊！大炒乜嘢？ 嗯， 車路士 係啊，車路士仲係未整好架車喎、啊， 車路士連輸兩場。韦斯咸咧就十人应战底下咧都依然赢车路士，咁啊仲有传统列强啦，曼城啊继续赢紧波啦， 不过曼城又输啦， 系啦，咁啊 不过都系输俾热刺， 系啦，咁热刺咧又重整旗鼓咯， 系啊， 原来卖走咗哈仔之后咧，成队波又唔同咗，卖 咗哈仔之后，哈仔去到拜仁嗰边咧， 哈仔又 OK 喎，唔系一传一射都 OK 嘅，佢入唔到波啫，但拜仁都赢波嘅， 系 拜仁第一场都赢云达波尔梅嘅，系啊，不过你要慢慢啦，即系适应球队同埋融入球队，到曹。都有讲嘅，其实佢有少少欠咗哈利简尼嘅、 嗯， 即系佢觉得咧，哈利简尼系即系球队唔能够俾到一个好嘅空间俾哈利简尼踢咯。但系佢慢慢谂紧计仔俾哈利简尼踢场好波咯。 踢法咧，即系我哋之前都有讲啦，英超同德甲本身都系 唔 系好难夹嘅。咁你知啦，即系譬如欧洲，你睇翻欧洲历史咧，英国人有阵时系秒德国嘅，德国人有阵时又秒系英国人嘅。咁去到嗰度咧，大家仲要融合咧，咁啊要更加多时间。 难搞少少咯，不过期望哈利简尼喺德国都踢场好波咯。如果唔系佢唯一嘅归宿，好大机会。第一个 option 就係返返英超啦、 嗯。 第二个 option 系边呀，沙特联囉。 哦系呀、啊。 即其实咁样 好、啊啊、 好不忍嘅、嗯、个呢啲即最当打嘅球星你去晒沙特阿拉伯。你知唔知依家研究緊呢喺欧联嘅赛场入面会有沙特嘅球队。因为依家沙特阿拉伯话俾钱欧联嘅赛会话唔得啊，你要加一个席位就系沙特阿拉伯咯，即系联赛咁样。 因为佢已经成为咗世界顶级嘅联赛之一啦。 嗱，真系唔知道，因为咧佢哋啲钱咧真系多到咧好似倒水咁样嘅。因为咧依家又倾紧咧美斯咧过去啊，叫做租借啊，租借美斯啊，即系用呢个国际迈阿密嘅名义咧就租借美斯过去沙特阿拉伯踢。 嗯， 到时咧沙特阿拉伯咧。又有機會睇到斯朗再對美斯 啦， 即其實 你噱頭係有嘅，但碧咸未必肯放、啊。你有冇見到你都知嘅就美斯已經過咗句美斯 捧 咗 杯 啦， 捧咗杯啦，捧咗杯。 咁本身咧一隊球隊咧又差唔多榜尾嘅時候咧，即係馬密嗰度咧，而家叫冠軍球隊喎。 係啊， 叫冠軍球隊，即係美斯嗰一個月已經捧杯、 啊，勝率係九成啊！只要美斯肯出場， 係啦、啊。咁、啊、你見到即係佢捧杯嗰下咧，碧咸癲咗， 係啊， 即係碧咸即係抱住美斯，大家喺度攬住，好開心。我唔知佢。租借呢个方面咧，碧咸仲制唔制？因为佢见到佢对波咧，真系完全脱胎换骨啦，就系因为有美斯喺度。 你又要谂下美斯自己肯唔肯过去啦？咁我估美斯个自主权好高嘅， 呢个系， 即系佢嚟到 美斯仲会谂下佢屋企人咧。 系啊，即系呢个就系谂紧一样嘢，就系个老板压力大啲，定、 啊、 还是个员工压力大啲啦？咁啊，喂，小白同你转个角度讲埋咧，港超联啦，因为咧港台电视32咧都有 cover 一啲比赛。大家睇实咧，港台电视32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咧。关于香港运动项目嘅资讯啦，讲下琴日呢一场波啦，咁啊，东方咧就第一季联赛啊，咁啊3-0咧就赢咗香港嘅 U23 咁样。琴日喺599位嘅球迷咧入到旺角场支持底下咧，咁啊呢个东方又。齋炒香港 U23 3-0啦，咁都明白嘅，因為即係香港 U23 可能大家成日喺度諗啊個戰果唔好，但係你要俾啲新嘅球員去認識足球或者了解更多，咁佢哋贏嘅係咩？贏嘅係經驗咯，輸係輸場波咯。喂，但係咧今年咧港超聯咧都有一個地區可以同大家講啊，就係咧傳統列強對地區啊，就係、是、譬如咧有北區嘅球隊啦，有南區嘅球隊啦，有大埔嘅球隊啦，跟住有深水埗。好嘅球队啦， 不过大埔输咗啦， 系啊，大埔输波，但系就系、是、对咩咧？对杰志啦、李文啦、东方啦，呢一类球队咧系同亚洲嘅球队出战嘅、 嗯。 我印象之中礼拜二咧，李文就会对蒲和红转咯。 嗯， 系啊，咁所以 都系亮点啊，呢、 這个系啊，都系亮点啦。咁李文咧有一个。球员好犀利嘅保利神啊，超强嘅球员荷兰兵，系啊，今次睇下去到礼拜二嘅时候睇下对蒲和红转个结果系点，同埋咧佢振奋球队啊， 佢同球队即系李文嘅上上下讲，我哋唔好当今次系学校旅行，我哋真系要赢波， 要赢波啊，系啊， 唔好当 要有成绩翻嚟， 唔好当学校旅行呢一句几型啊， 系啊，而家咧即系睇到好多，譬如李文又好啦，杰志都好啦，其实佢哋本身都有好多旗下嘅球队嘅，佢哋旗下球队可能系青年军啊，或者各样嘢，而家变咗咧，佢即系渗入社区咧，嗰个张力都好大嘅， 系啊， 咁变咗大家咧对于香港本土嘅球队咧，嗰个嘅认受性亦都高咗啦。喂，如果你讲足球咧，寻日我都有睇到一场。咁就係女子世界盃啊！ 哦，係、啊、 決賽嗰場就西班牙就贏咗啦。咁、但係其實中間有啲小插曲嘅，咁就係一球十二碼，即係都幾極具爭議嘅十二碼，因為到底係波打手定係手打波咁樣。 但唔緊要咯，佢咪俾西班牙射，西班牙都射唔入啊！ 係都射唔入喎。咁你諗住西班牙射唔入，通常啲足球運都係咁嘅，射唔入。咁另外嗰邊英格蘭就應該會搶攻啦。咁然後個運唔知點解會去咗佢嗰度啦，跟住就應該估佢會追翻平，點都追翻平先嘅。不過最後咧都係 冇咁 樣 發生到嘅。 其實英格蘭本身都唔係差嘅，特別喺佢開局嘅時候，佢有一球中眉先嘅。 係啊係啊。 咁你中眉嗰球？你知啲都係運嚟嘅， 係不過唔緊要啦。咁啊，即係總之西班牙咧就男子隊、 女同埋女子隊 係都曾經攞過 世界盃， 係 厲害 啊！ 呢個厲害。 咁啊，繼續留意唔同嘅足球盛況啦，留意晨光底線呢個環節嚟，你會知道更加多。 清醒吧，人们问候我却未可答话，天空高挂起太阳，心中偏有冰冷无雨下，无从答你怎么我想起未来就害怕，我为何会怕，我为谁记挂，讲到我负能量是原罪，负能量蚕食之香，无奈我拼命过努力过，没法笑得勉强，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明，浸于深渊里骑着木马转，沉默也冷静，最悲总算完整，却不懂反应，流泪像干星，无从看到远走路径。炎雾中无声，祝福与关心吻，寒或送暖，你在旁空圈，我为何抱怨，只怨念在前着，在烦着，没形状难被切断，然后我闭着眼盖着已没法过得撇脱，痛得怎说明，心于深渊里骑着木马转，沉默也冷静，最悲哀不过无声，我不知怎向全世界解释，流泪像惯性，如何再远走，问明日究竟无名，也不知怎叫停，最好的安慰，原地任我转，期待刺痛步入尾声，不需要澄清，我都不必向这世界解释，然后就惯了，徐徐背上创伤，不讲声。 般渴想，痛苦变得透明。 靠云浩影嘅《无以名状的痛》， 晨光第一线 ，Vicky。 夏日热辣辣，小白，我想问下你喺日本上个礼拜热唔热啊？ 唔係好熱啫喎， 唔係好熱咋，咁正嘅， 好彩因為打風，因為打風 啊！我有啲朋友都喺鳥取啊，佢話鳥取都係認一認我，所以嗰、那個日本嗰個打風咧就唔係淨係應該嗱，我唔係超級熟日本，應該關西地區都受影響。 關西即係近畿地方會比較受影響。其實今晚就直穿呢一個嘅大阪嘅，即係大阪京都咁就上一上去，由日本嘅南部去到即係喺本州南，跟住去到本州北咁樣。 系啊，唔紧要啦，室内都系室内嘢玩嘅。总之佢就唔热啦。香港亦都凉翻啲嘅，好老实讲。 系凉翻啲嘅，即系因为上个礼拜咧都黄雨啊，去到即系都有。 哦，系啊，我都有啊，我都知道啊。 系咪啊？ 因为个电话系咁响噶嘛。 系咁提示你系咪啊？ 系。 其实咧热嘅时候咧，我相信大家咧都会想饮翻啲冻冰冰嘅嘢啦，包括就系手摇饮品啦，系咪？即系其实咧，大家成日都话啊，手摇饮品拣啲无糖啊，而家有一啲嗰啲罗汉果糖啊。咁咪健康啲咯，究竟系唔系咧？你哋觉得系咪？ 我听中医师讲咧，或唔系听营养师 啊， 听营养师讲咧，真系用罗汉果糖嗰啲嘅糖分咧比较上理想嘅，系咧，即系对于糖分吸收啊，或者你惊超标咧，系好啲嘅。 嗱，其实咧有啲成分当中咧，我哋声称就话系无糖啦，其实咧都同样会令到我哋身体会致肥，甚至咧身体会有啲地方发炎。究竟系点解咧？原来最近咧有学者咧就喺度研究话呢一个研究咧系长达7年嘅吓，佢就喺度研究，如果一个小朋友每日咧都摄取2杯含有糖分以上嘅饮料咧，其实佢哋咧会有早熟嘅风险。 哦， 即系咧，如果一个小朋友男仔嚟讲，如果佢一日咧饮3杯以上嘅呢啲有糖嘅饮料啦，呢啲饮品嘅时候咧。佢哋係會提早咗比正常嘅小朋友啊，提早咗6個月以上咧，係嚟到去變聲。 哦， 而佢哋長高咧，亦都會少咗3至5公分嘅。 哇！ 係啊，即係矮咗。佢冇 搞唔掂喎。 你以為早熟咗即係有冇機會高啲啊？ 係咪可以爆入樽咧？咁樣 或者成個人個心智成熟啲啊？ 原 來 唔 係 嘅。佢早即係佢嘅發育咧，就係早咗變聲，但係咧會影響佢哋嘅長高能力。 嗯， 即係佢哋冇咁容易咧去長高。就算可能你打篮球都好啦，佢都会比正常嘅小朋友咧系迟咗去长高，或者系唔长高，或者停止生长咁样啦。咁其实咧，除咗大家就系话啊，系咪可以呢啲手摇饮品拣无糖就算咧？原来都唔系嘅，有营养师就话咧，其实应该尽量避免系一啲奶精啊，即系啲奶精嘅无糖奶精咧，咪就系以为无糖，但系你有沟奶嘅话咧，其实都系唔健康嘅，因为嗰啲咧唔系啲新鲜嘅奶制品，而系一啲轻化嘅植物油嚟嘅，咁呢啲食咗呢啲唔健康嘅油，食咗落肚咧，其实唔单止会致肥啦，其实会令到我哋咧就系身体上面一啲肠胃咧都系唔好嘅。 呢、這个都几多、啊，如果你话坊间嗰啲咧，叫做珍珠奶茶咧，好多时候都唔系用新鲜鲜奶咧，而系用奶精去做噶，因为佢可以容易啲有啲绵密起泡感啊吓，所以咧你有阵时以为喂杯嘢好好饮、啊， 以为无糖咗就 OK 啦， 系啦，其实就未必嘅， 系啊，同埋有好。很多咧就系无糖饮品，大家咧就想有啲咬口啦，咁就会嗌下嗰啲珍珠啊、椰果咁样啦。但系其实佢哋嗰啲热量咧同埋糖分都系偏高嘅，所以都系会令到我哋咧致肥之余咧，会令到我哋嘅肠胃都系会顶胃啊，会令到我哋不适啊。同时咧就系有一个奶盖啦，大家有冇饮啊？其实我好中意饮 嘅， 我哋觉得肥嘅，不过一定有饮过咯， 系啦。咁但系嗰啲奶盖咧就系用一啲鲜忌廉啊、鲜奶啊、砂糖、海盐打成。如果你再加埋嗰啲珍珠奶茶，仲要加埋冇酒糖，其实有机会咧，一杯可以达到去900卡路里以上。所以如果营养师就系话，如果大家真系想饮，就选择一啲茶嘅饮品，冇糖冇奶嘅产品，咁就会比较健康啦。咁我就话啦，如果系真系想健康啲，又饮嘢嘅话咧，最好都系饮翻啲冻水啊或者茶啊，咁啊最好啦。同埋一杯手摇饮品都贵噶嘛， 系啊， 为咗自己嘅荷包着想。饮翻水就最健康啦！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八点十分啦，今日咧财经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阿欧请嚟啊，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啊张志威威 Sir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威 Sir。 早晨啊，欧，早晨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系大家好，咁啊，星期一个早上咧，麻烦威 Sir 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点解咧？睇到咧上个礼拜咧，港股就少少不济啦，咁啊，真系要跌啊吓，咁啊，有机会下市到17000嘅水平添。有一啲金融分析，原因何在咧？咁啊，内地咧三大嘅金融监管部门又开会啦，咁提出化解地方债同埋金融风险啦。不过咧，上个礼拜咧就几间嘅重磅科企咧出业绩咧都未能够提振港股嘅，加上外围市况嘅投资气氛咧，亦都转差啦。包括美股三大指数咧都由升转跌啦。咁样，威 Sir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今个礼拜啦，星期一嘅早上，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啊。唔该晒， 系啦，嗱，本来咧就个市都继续好弱噶啦，就18000呢个大关咧都穿埋嘅。咦，咁但系咧过去呢几日，即系由星期五收市之后啊，到今日开市前咧，咦，中间咧有事发生。咩事咧？就系首先咧喺上个星期五收市之后咧，中央就已经出招啦。出咩招咧？咁先喺证券嗰方面先，包括 A 股啊，讲紧 A 股嗰边咧就研究紧而家话延长呢个交易时段啦，同埋咧简单啲讲就。等于就香港嘅减呢个印花税等等嗰、那个交易成本，咁希望咧就尽量可以鼓励啊嗰、那个嘅 A 股嘅买卖嗰、那个投资，咁样睇下可唔可以咧刺激翻个股市，咁啊叫做侧面地咁样去振兴个经济啦，帮帮手啦咁样。好啦，咁除此咁之后咧未完，跟住琴日咧又有再消息出，系啊，琴日星期日嚟噶，都出招，咁啊喺开市前啦，咁啊有啲咩消息咧？包括就系啱啱阿欧你头先提到啦，喺内房嗰边啊，咁啊希望咧就鼓励无论银行又好，一啲其他嘅企业都好，首先银行嗰边啊就希望可以松绑，即系话你哋借贷嘅时候，喂可唔可以松手啲啊？系啦，就可以譬如批核嘅时候可唔可以快啲啊？希望可以帮到内银同埋其他企业咧喺借贷上面。无论利率方面可以会低啲啦，借贷嘅时候嘅批核可以快啲啦，咁因为而家个债嘅问题嘛，咁希望咧可以帮啲企业，包括埋内房，可以即系过渡到呢个时间。跟住另外仲未完，咁仲有呢、這个而家咧就有传降呢个 LPR 啦，咁睇下系咪一阵间会正式宣布啦，即系减呢个嘅利息。簡單啲講係啦，咁啊減 LPR 係咩咧？就等於香港嘅呢個銀行同業拆息。咁減嘅話有咩好處咧？就啲貸款人士，即係供緊樓嘅人啊。咁而家咧嗰個嘅利率可以減低，供樓個利息可以減輕咗，咁從而咧就可以幫助一啲想買樓啊或者已經買咗樓嘅人士。咁啊喺各方面啊嗱都見到啦，就希望可以。振興翻個經濟，咁都見到外圍咧，港股咧之前本來咧就直情去到17700呢啲位噶啦，咁而家呢啲消息開市前啦，而家就去到17800度松啲，就本來跌咗百幾點嘅，而家即係叫做跌咗60点啫。咁我預計啦，嚟緊啦後市咧就18000攻防戰啊，會喺18000呢啲位置度可能有個增持啦。 嗱指數就咁樣睇法啦。嗱威 Sir 頭先咧都講咗好多關於咧房地產市場一啲資訊啊，或者優化房地產市場一啲措施啦，过往咧，喺其他嘅节目啦，都有同你倾过一个问题，就系嗰个货币政策啊，就系宏观嘅经济啊，点样由 M1、M2 流去 M3 啊 ，M3 点样流嚟流去啊，咁样原因就系嗰个货币嘅流动性都好影响咧内地嘅经济嘅咁样，咁所以依家有机会真系释出一啲利好嘅信号，或者咧中央政府其实都算开绿灯啦，即系头先听话你话增加呢个房贷，再加上一样嘢就系话直情减息咁样，咁你供款嘅成本 ，sorry， 供楼嘅成本低啲，咁系咪有机会令到刺激翻大家入去楼市嘅信心同埋入市嘅意欲咧？而个货币流动性嘅转向系咪有所机会唔同咧？咁啊，威 Sir， 关于内房无论系股票市场啦，以至系内地嘅楼市啦，有冇机会从住呢啲政策而睇得翻好少少咧？ 嗱，咁大家咧就要有定个心理准备啦。即系嗱，呢啲政策咧会有帮助，但系帮助嘅效用其实就唔系好大嘅啫。因为嗱，大家都知啦，譬如恒大嗰啲富可敌国嘅，咁你讲紧成 2.4 万亿嘅负债咧，就好难话即系靠一个减息可以解决得到。同埋咧，因为而家睇翻咧，成个根本系一个结构性嘅问题嘅。嗱，包括譬如而家新嘅一代啊，讲紧国内嗰边，咁呢个叫做不婚同埋不育啊嘛，即系话唔结婚亦都唔生小朋友噶啦。咁变咗咧，你对呢、这个楼房嘅需求咧，其实系少咗嘅。咁另外仲有，而家其实嗰个房住嘅比例咧系超过一嘅，即系咩意思咧？平均喺国内系啦，嗰、那个楼嘅供应啊，系多过嗰个人嘅。咁即系话咩咧？供过于求。咁呢啲嘅结构性问题咧，都会令到嗰个楼价嚟紧其实都好难有起色噶啦。咁但系短线，如果你话减息啊或者贷款松手嘅话咧，系最主要咧系帮助啲内房咧嗰个债务可以希望可以松一松。可以搞得掂咁解嘅啫，系啦，咁所以咧，即系话咩啊？即系话嚟紧内房其实系有反弹，但系冇升幅噶，咁呢方面咧就要小心啦。 嗯，咁啊，威 Sir， 同你跟进埋咧一众嘅科技股嘅表现啦。咁啊，上个礼拜咧，阿里腾讯咧都做得麻麻地啊。今个礼拜咧，继续系业绩嘅高峰期，包括咧，有啲散股民都经常聚焦嘅股份，美团啦，仲有快手咧，都会喺今个礼拜咧，出佢哋嘅季度业绩啦。咁啊，美团就礼拜四啊，24号出业绩，咁啊快手咧就礼拜二出业绩，咁啊无论系短视频以至咧叫做平台经济有冇机会做翻好啲，定还是咧其实你会睇到过往譬如第一季、第二季咧，其实三头马车出嚟条数咧都麻麻地咧，其实美团啊、快手都真系争啲啦，连咧即系业绩出嚟咧，即系就算做得好好见光死，股价下行嘅机会都未必会出现啊，嗯。 嗱，而家咁样嘅，嗱，首先咧就大家都见到啦，美团同埋快手咧，如果大家睇个股价图咧，都见到系即系过往嗰一个礼拜，甚至乎由八月初到而家咧，都系不停向下反复沉紧底嘅，系啦，呢个第一样大家要留意，即系话嗰个弱势喺度行紧，咁主要原因啦，就阿欧啱啱都提到啦，就系三头马车嘅一个经济数据唔好啦，即系除咗你话经济表现唔好之外，咁啊另外市场上咧，亦都担心头先讲啦，嗰啲债务危机会唔会牵连到咧咁样，咁所以咧就种嘅问题，但系我预计咧嚟紧嗰两份业绩应该都会 O K 嘅，因为我哋睇翻之前嘅阿里巴巴同埋腾讯公布出嚟咧，份业绩其实系 O K 噶，有增长，而且个增长咧，腾讯就叫做符合市场预期嘅下限，而阿里巴巴咧直情好过市场预期添嘅，但系即使系咁又如何咧？咁因为我哋见到啦，之前嘅阿里巴巴同埋腾讯喺业绩后都系反复向下沉底嘅，咁呢个有两个原因啦，第一咧就头先阿 O 讲嗰三个字啦，见光死。好多時就係啲業績出到嚟之後咧，反而投資者趁好消息出貨，唔係你份業績唔靚，係份業績靚都好啦，都要沽。咁第二咧就除咗見光死之外咧，就係都要留意就係嗱頭先提到啦，萬八攻防戰啊嘛，咁有機會嚟緊可能喺萬八點呢啲位置度咧，就有一個比較大嘅爭持，可能喺萬八樓上又突然間跌翻幾百點落去，咁變咗令到投資者唔係有好大信心。所以嚟緊咧有機會個股價即使彈都好啦，可能彈完之後咧跟住就會有個調整啊。咁所以咧如果投資者真係想入市去搏嘅話咧，我覺得個直播率就唔係太高啦，要小心啦。 嗯，咁投資者就應該多做功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啊張志威威 Sir 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威 Sir 投資有提及個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上述股份噶。 好，唔該威 Sir。咁我哋稍後時間再同你傾偈，多謝你。 嗯，好， 拜拜。 收好，大汉堡跟炸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会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被铺，清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路。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玩和大脑，以便表白，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 with you all my life. Hey, hey. 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三头肌，写遍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冯允谦全新作品收到收到， 有个特别交通消息，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咁啊，大榄隧道交通意外方面嘅消息咧，就往九龙方向全线封闭，往九龙方向全线封闭，咁啊非常挤塞嘅，咁啊龙尾咧就喺青朗公路近锦上路港铁站，咁啊反方向往元朗嘅管道实施单管双程行车，咁啊所以咧驾驶人士咧就请尽量改道行驶啦。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咁啊，第一个优惠啊，阿小白首先送咗呢个手信俾我哋啦， 哦、 就 系 好有心思嘅一个要食玩类嘅锁匙扣咯，可以咁讲啦，系咪啊？ 都可以咁讲。其实简单啲嚟讲，就系呢个扭蛋嚟， 系啊，扭蛋嚟。 咁呢个扭蛋嘅系列咧，就系一系列嘅早餐， 系 早餐嘅饮品。咁佢旗下咧，即系呢一个嘅系列咧，仲有啲譬如有咖啡啦，有奶啦，有啲系高钙奶啦，仲有一扎嘅，系啦。 阿 Vicky， 你 系 抽到乜嘢啊？你 浓嘅牛奶都有。 我系抽到咧呢一个系咖啡嚟嘅。 咖啡，我系 coffee 高钙奶啊，系啊，补充钙质。钙质， 因为你打篮球嘛，要补充啊呢啲。 咁你咧， 我要精神翻晨光，所以饮咖啡。 系咁啊，睇下船仔同埋嘉明又抽到啲咩？ 睇佢哋抽到啲咩啦。 咁啊，几好，有阵时飞下都系开心嘅。咁啊，今日咧，成个优惠环节咧都系关于飞嘅。首先咧 ，set 定个时间咯，十点钟又有机票抢啦吓。咁啊，今日系8月21号啦，系啦，冇错啦，8月21号十点钟咧就香港其中一间航空公司咧就送机。票咁样，哇！将会有咧东京成田啦、台北啦，仲有呢个福冈啦，七大航点啊，总共几多张机票咧？都几多，8500张免费机票。 喂，八千几张免费机票，最重要系咩咧？即系免费啦。 系啊。 再重要系咩咧？嗱，免费你可能会话，喂，免费嗰啲都唔系免费嘅，香港人好精明噶嘛，个个都喺度谂。 我去到又要酒店。 系啦，或者机场附加费啊，或者喂，你攞个行李都唔得。 哦， 佢得，佢得。呢八千五百张嘅免费机票咧，所有机票更加会包20kg 嘅行李啊。 咦？ 喂 ，OK 喎、哦，呢、這个 唔同咯、哦， 好 sweet 啊！因为好多时候就系、是、嗱，我出鸡，梗系你出豉油噶啦，即系大家都已经知道一个既有嘅定律嚟噶啦。 佢豉油都俾埋你啊， 豉油都俾半樽你啊，搭少少姜葱俾你啊，咁样咁啊嗱，大家 set 定啦吓，十点钟，即系总之真系有机会抢到咧，就恭喜你啊！咁、主持人咧十点钟就做紧访问，冇得冇得同大家一齐抢，即系 好犀利噶，直头好似大学 Gen Four 咁样噶，十点钟跟胎边就即刻揿掣噶佢哋。 系啊，同埋我记得咧上次绿色嗰间香港即系嘅地道啲嘅航空咧。其实我有揿入去啊，都要等等成个钟头先可以去得到。 哇，个 server waiting 喂，你一个钟头真系好多嘢做得到嘅，同埋你 搞唔掂噶啦，冇噶啦。 同埋嗰个真实时间系会变异噶嘛，即系你等待，譬如等佢话轮候时间55分钟啦，突然间会快咗噶、 嗯。 你唔好谂住55分钟之后 先睇 下， 突然之间3分钟。 咁又唔会突然之间变咗20分钟咁样咯，可能55分钟咁，所以你无时无刻都 check 住啦。咁估计今日啲打工仔有啲都部分都系抢机票啦。 咦？咁估计今日各位老板咧十点钟嘅时间，尽量都唔好开会先。如果唔系，跟你开会冇人应你。 好多时候咧，星期一都会开个例会噶嘛，好多公司都嗱，真系唔知啊吓。讲下啲航班俾大家听下咧，即系头先话去福冈啊，去成田啦，冲绳都有。咁啊，浦东啦，即系上海嘅浦东啦，海口啦，北京啦，咁样，其实咧去北京啲机票都贵贵地嘅，如果抢到啲免费嘅话，都系几正嘅，咁啊睇下收音机旁边你就有冇机会搞得掂啦，咁样嗱，有个旅行嘅日期系规范咗嘅，就系咧今年嘅9月1号去到下年嘅3月24号， 咁、 你抢嘅时候咧有啲 tips 嘅， 系 你咧。唔系心急咧，即系一入到去咧就发晒毛咁样，就填错晒咧就要改机票咧，又系麻烦嘅。呢个上个礼拜已经俾咗 tips 大家。第二背咗自己个 passport number 佢，你哋记唔记得自己 passport number？ 记得， 我都唔记得。咁我哋未输在起跑线。 哎呀， 因为你一入到去，你又要拣呢、這个想飞去边，又要拣日期噶啦。 系啊， 跟住你入到去嘅时候，唔系所有日期都俾你拣到噶嘛。你已经有一班人系俾你之前啊，可能你想譬如临近3月1号飞到3月20，俾人拣咗。咁、你自己心入边要有一个 second plan， 即系第二个方案，就系三月飞唔到唔紧要，今年9月即刻飞，九月飞唔到唔紧要， 11月即刻飞， 系啦。即系你要有几个 plan， A、B、C 啊。既然咁多人抢咧，你俾5个 plan 自己，你起码对自己有个交代啦。5个 plan 即系5个时间啦。另外嗰个护照个号码咧，嗱呢个头先阿欧讲咗啦，要背咗佢啦，背咗佢好。你唔好谂住喺电话嗰度写低佢。啲資訊科技咩辦公室就唔會同你講，千祈唔好咁做。 係啊， 可能會 hack 咗入去嘅。 係啊， 你背咗佢。 系啊， 几辛苦都背咗佢，咁你自己揿嘅时候又快啦。 仲有一样嘢， 同埋护照嘅 expire date 都要记。 系啊，你要记住自己个护照几时到期啊，因为你要填噶嘛，发出日期啊等等要填定啦、啊，等等啦、啊。咁与此同时，你好多时候飞唔系自己一个人飞噶嘛。当你同你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啦，我简单啲咁样，大家用电话互联互通，喂，你入唔入到？喂，点啊？登入到啦，系咪一齐揀呢？好多时候咧就系、是。有啲时间嘅误差咧， 哎呀， 即系个男仔买到机票， 个女仔买唔到，咁啊唯有当半价啦。 系咯，就 OK 啊，半价好。 你敢唔敢话自己去啊？ 我唔知啊，我唔知，我就少啲发生，都系嗰句啦。阿欧一阵十点钟咧就做完晨光嘅紧接做访问，我就冇份同你哋啲人抢嘅，你哋自己抢到系 happy， 抢唔到咧都唔好怪我嗱。 即系我尽量尽量俾晒呢啲 tips 你噶啦。咁都系嗰、那个，即系有得飞当然系开心啦。预、早时间多少少，因为即系小白啱啱即系喺日本翻嚟，你都可以讲下。即系其实依家机场都好繁忙啊。 哦，系啊， 系啊，你往后享乐时代，你起码分享几日你呢个日本之旅，究竟发生咗啲乜嘢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榄隧道往九龙方向发生交通意外，一个司机死亡。事发喺朝早大约六点半，两架私家车往九龙方向进入隧道前相撞，两个司机落车了解情况，尾随嘅一部重型车辆怀疑收制不及，撞到其中一个司机。他伤势严重，送到仁济医院抢救，送院嗰阵昏迷，之后证实不治。受意外影响，大榄隧道往九龙方向全线封闭，正系实施单管双程行车，现场交通繁忙。警方联同金管局以及银行工会，预计年底前推出针对转数快嘅防骗措施。转数快平台会连接到警方防骗资料库。如果認為收款人有高危風險，市民會在確認轉帳前收到警示。警方說，在首階段警方的防騙伺服器會連接至轉數快平台，當市民在網上使用轉數快識別碼，即是手機號碼、電郵地址，又或快速支付系統識別碼轉帳時，如果資料庫配對出收款人資料有高危風險，手機會發出警示，希望提醒市民在轉帳之前停一停，想一想。警方说，网购骗案大部分经转数快收款，虽然是实名登记，但不是零风险。如果不幸被骗，未必可以保证追返款项。又说正是继续同有关方面商讨第二阶段警示机制，希望进一步推展到其他银行转数服务。成都市政府去年五月提出六大音乐产业扶持政策，包括对音乐企业发展原创音乐孵化平台、版权交易平台和原创音乐作品等业务，视乎项目效益提供资金奖励。措施推出一年几，有小型音乐公司说未能够受惠。33岁的贾可在当地成立音乐制作室两年几，公司人数不足10人，一年发行百多首的流行歌曲，也都会利用抖音等平台推广。他说一直不清楚获取支援的途径以及详情，希望当局多些与小型音乐公司联系，在官方大型活动提供合作机会。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1,636点，升18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69美元，卖出1,891.1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继续同你讲翻大榄隧道啦。大榄隧道有交通意外，出九龙方向全线封闭嘅。咁为咗分流出九龙嘅车啦，咁而家入元朗方向嘅管道咧就改为单管双程行车。咁出九龙方向咧就挤塞，咁车龙好长噶，排到去青朗公路近住绮联对出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大榄隧道有交通意外，出九龙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咁为咗分流出九龙嘅车，而家入元朗方向嘅管道咧改做单管双程行车，出九龙方向仲是挤塞，车龙好长的，排到去青朗公路近住绮联对出。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市民咧都可以改搭铁路噶。咁另外都有一宗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都系喺新界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古洞对出。由于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宝石湖路回旋处对出噶，就系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古洞对出啦，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 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宝石湖路回旋处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反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啦，而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而家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红桥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丹桂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喺浪翠园三期。咁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光板田村慢车，车龙排到去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支路就车多，龙尾喺科学园。咁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喺大埔仔下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开心是不是一定要有原因？ 要开心，精神早，踢开棍，又放低俘虏。Oh, oh.问有或无，想见电烟，哦啦啦啦啦啦，想见电烟，哦啦啦啦啦，终会见，分开心这个心愿，一起可兑现，想见电烟，才看到满足的笑脸，这乐章藏着了老调子。 经历三年疫情， Aaron 话希望下个月中秋节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一齐团圆。佢更加透过今次出歌嘅机会，同两个女女一齐构思舞步。作曲 Y 笑，填词小美，监制 Edward Cha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想见便遇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上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的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是夏冬的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的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好，今日做咩好？ 系啦，今日咧就系、是、要计划一下、下一个旅行嘅目的地。啱啱、小白就翻嚟啦。 系， 你有冇咁快 planning 下一次，即系 planning 去边咁样咧？ 等紧你夜市哦。 哦，所以就行夜市先， 梗系要啦。 咁 你第一你支持本地先啦。咁你夜市其實我都期待嘅喎，即係我哋成日話我哋去外國去外國睇下啲夜市啊。咁如果即係本地啲夜市做得好嘅，咁啊梗係直指本地啦。你夜晚你嗱。唔使搭飛機，搭車已經可以去玩啦，幾正啊！ 即係我覺得旅行嘅意思唔一定要搭飛機嘅，又或者唔一定搭車嘅，可能落去樓下都可以係旅行㗎。 同埋同聲同氣咧係好緊要嘅， 去長洲戲院都得啦。 啊， 長洲戲院冇辦法。原先我今日都想講， 係係 做咩？你今日去長洲戲院啊？長洲，因為拍嗰個刑事香港。凝聚香港，凝聚凝聚，系是但啦，唔紧要啊，讲得两讲就会啱噶啦，有啲嘢系啊，嗰、那个节目啊嘛，系咪？ 系啊，我觉得咧去长洲戏院咧都好，因为我都有睇佢啲报道。 系啊，琴日出噶嘛啲报道。 系啊，系咁、我就觉得几好啊，即系 可以做戏啊，嗰、那个戏院 系啊， 俾百几蚊，系 啊，你可以咧俾百几蚊。跟住呢譬如我小白啦同埋 Vicky 啦三个人呢就可以上演一个劇目跟住拍一条短片可以摆上网嘅。 咦咁几好喎、 啊。係啊同埋呢个。 玩法又多喎、 啊。长洲戏院呢其实已经有三十年啦停咗三十年啦。咁、我印象之中呢。 97年结业囉我冇记错。 係啦、我记得呢旧时就有一部港式电影啊港产片叫一碌蔗。 我都记得。 就係、是、Shine 啦同埋 Twins 做嘅。有好似有余文乐，我唔记得啦，系呢啲人啦。我记得尤南啊，有阿 sa 嘅，佢系咪有余文乐，我都唔系好记得咗啦。 阿尤南嗰啲仲系爆炸头， 系啦。咁嗰套戏咧，主要咧就系爱用咗呢个长洲戏院咧做一个好强劲嘅一个 background 嘅咁样，因为佢一碌借就 系 咬借年代咁样啊嘛，咁好怀旧嘅。之后呢我哋经过长洲戏院呢就已经有啲唔同啦。咁依家长洲戏院呢就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啦咁样亦都活化咗啦。咁会唔会放映电影呢就要入过去睇先知道嘅。因为我睇媒体我睇媒体嘅报道全部都系话佢入面有工作坊囉。跟住话俾你听啊入面可以有平安包嘅工作坊。 唔係佢入邊咧有個叫做銀幕大笪地，咁佢就會播一啲電影嘅。咁呢一個亦都會同一啲學院咧嚟到做合作，就係俾啲新進嘅電影啊、導演啊、學生啊嚟到播佢哋嘅作品咯。 即係真係一個 theater 咁去播電影嘅。 佢係户外嘅嗰個銀幕大笪地，係啦。咁佢就係想支持。本土嘅电影制作， 所以去旅行使去九州嘅、去长洲都得嘅，都系一件事。我有 plan 嘅，其实可能过农历新年嘅时候想去欧洲咯，好耐未去过欧洲啦。咁今次 我都好耐冇去， 系咯，要去 一嚟又疫情啦， 要去啊！我今次嘅目的地我有谂嘅，其实我都应该订机票噶啦，咁 系 咯， 系 啊， 都快噶啦要。 系啊，同埋农历新年系我传统放假季节，因为你唔使做。财经啊嘛，唞下都得个啊，大佬。咁啊，到时再话俾大家听啦。有啲嘢讲咗出嚟就唔靓噶啦， 系啊， 嗰啲细蚊仔咁样，讲咗出嚟唔靓啊。到时先话 小气啊， 系啊， 小气啊。 你有冇谂个 plan 去边度去旅行啊？ 有啊，九月尾啊，买咗机票啦，同咗监制请假。 哦，系咩？ 因为咧，十年前嘅2013年咧，我就同两个中学同学咧就去咗一个即兴旅行，系啦，就过咗去台北咁样。 当年 咁系啦，想当年嘅。咁今年咧，我哋都话喂，不如我哋十年后都嚟一次旅行啦。咁所以就 时间浪嚟噶呢个旅程系 几好。系咯，你影翻嗰啲叫十年前同 十年后嗰啲 个样有冇变啊？ 即系地方都一样咁样啊？ 地方都一样嘅。 咁其实成个 trip 你去嗰啲地方又系会 咁又唔系当地可能都已经有啲嘢唔同咗。 佢咪嗰啲。女仔咪十份九份咁 样 嗰啲咯， 食下嘢咁样咯。 喂，依家淡水好靓，有啲地方有个沙滩好靓。我有个朋友话，依家又多咗啲网红沙滩啊嘛，喺淡水嗰度新开发嘅。 未啊，未睇去边做乜噶，净系买咗机票咋。 哦，开心啊，开心啊，买手信我记得， 好记得。一定啦， 开心喎，啱嘅。跟住有阵时咧，如果你 plan 一个旅程咧，除咗系去嗰下开心之外咧，其实你喺 plan 嘅成个过程咧，你真系觉得好快乐 嘅。 所以话你想延续或者系将一个嘅旅程咧个快乐咧系拉到好长嘅话咧，你早啲 plan， 你早啲 plan， 你就可以早啲感受得到快乐嗰个嘅兴奋。然后咧，可能你 plan 三个月啦。咁你最起碼嗰三個月你都有開心，因為你有目標， 有期待， 係啦，有目標有期待，然後到你出發嘅時候，你就可以真係可以享受啦。 其實做足準備都好應該嘅。 同埋 台北最好是用脚就可以行到好多地方咧。 系 有时你去到佢有啲共享单车，你可以踩啦，踩完之后你可以行下啦，感受下个城市有啲乜嘢唔同啦。其实个城市冇乜唔同嘅、 嗯， 所以你十年前去，十年后去咧，都系嗰个大安心公园都系咁啦。你系嗰啲华山文创都系咁样行嘅， 啲夜市都差唔多。 系啊，嗰啲边炉铺都系嗰啲边炉铺嚟嘅，冇改变嘅，食开嗰几间就系嗰几间噶啦。 喂，其实重庆我都几想去 嘅，系啊，重庆值得去，系 重庆都几值得。话时话我喺机场撞到 PC 啦，佢就去呢个地方咯， 系咩？ 系啦，去啊，喺机场撞到佢，跟住咧，我都嗰阵时咧，其实我都心谂，我都有少少想去，因为佢入边咧，成个城市嗰个结构系几特别嘅，佢、真系有好多嘅 highway 咧喺啲大厦入边穿梭啊，我睇好多呢一类型嘅， 我都有睇啊，咩？你以为自己去咗一楼，但系其实你可能系唔知系几多层楼上面， 系啦， 好正嘅呢啲， 所以呢个感觉咧都几特别嘅。如果去到呢个城市，我觉得应该会几满足嘅。 系啊，重庆啲机票都贵噶吓，留意翻。我哋好有趣噶，成日咧喺度睇啦，周边地区啲机票咧真系仲系平咯。但系咧你反而去到北京啦、去到重庆啲机票咧，佢斩埋咧讲紧四五千蚊起跳。系啊，所以几时先会回落咧？内地嘅机票价格，我都好想了解呢一样嘢。有时有啲廉航噶嘛，譬如飞上海，同你讲紧千零二千蚊可以飞到上海啦。 头先咪有，头先你嗰个优惠都有去浦东噶。 有啊，呢啲就免费，但 系 你要抽噶嘛。即系如果我自己正头正路想买张上海机票，依家讲紧都要二千零蚊，接近三千蚊年税咁样。所以要睇下几时先平翻少少，有机会飞喺内地都系好嘅， 都好值得去，因为好多嘢睇嗰度都。 系都系嗰句啦，十点钟抢唔到机票，自己正正经经买张机票啦，去一趟咧想飞就飞嘅旅行咧，应该会令到你星期一嘅早上咧充满意义噶。 唔知你身边有冇一啲人嘅口头禅，成日都会讲好似呢？例如今日天气好似几好、啊，又或者系啊呢一个人好似几得意。不过点解呢啲人成日都会讲呢一类型嘅口头禅，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僕が愛したあの人は誰も知らないところへ行った。あの日のままの優しい顔で、今もどこか遠く。雨を受け歌い出す一目も構わず。一かけら握り込んだ秘密を忘れぬように最後まで思い馳せる地球儀を回すように小さな自分の正しい願いから始まるもの一つ寂しさを抱え僕は道を曲がる風を受け走り出す枯れ木を越えてくこの道の行く先に誰かが待ってる光さす夢を見るいつの日も扉を今開け放つ秘密を暴くように手が触れ合う喜びも手放した悲しみも飽き足らず描いてく地球儀を回すように 类型的口头禅，其实成日都不知不觉地隐含了含糊其辞的意图。用这种说话方式讲嘢，应该是想他的说话含义模糊不清，这样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对立了。例如，如果我讲我赞成 A 的意见，这样很容易就会被归为 A 派，可能就会受到 B 派的人排挤。所以如果我讲我好像是比较赞成 A 的意见的时候，被指责的时候，我就可以说、其实呢我都还没想清楚。亦即是说，用这种方式讲嘢，其实是防卫机制的心理作用，为自己想定退路来保护自己。认为不明确的表示意见，就可以避免同对方产生冲突了。不过这一类的用词相当之泛滥，越来越多人呢想都不想就用这些词语了。之所以是这样，可能是因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缺乏认真讨论的经验。所以各位，如果你要讲出好像这一类型的字眼的时候，不妨有自信一点，同人讲我就是赞成 A 的意见，这样才可以显示出你个人的智慧的。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头先咧都讲啦，喺个宣传声带嗰度就话，即系一个微笑 系 好重要， 冇错冇错， 笑容咧喺我哋嘅社会上边咧都占有一个非常之强大嘅力量，笑容咧系可以。好多時主宰住一種場合啦，令到一個氣氛咧都係由笑容去到帶動嘅。呢個的而且確係一個事實嚟噶， 尤其是做銷售啦，嗰時咧旅遊業議會咧咪成日有個林子祥嗰只歌出嚟咧，話你每一個微笑咁樣嘅。即系用英文讲啦，系咪先？即系用英文唱出嚟，我真系觉得旧时咧有呢啲歌咧，啲零售销售业务人员咧，系笑得灿烂啲嘅。我而家真系咧，反而除低咗口罩咧，我少咗见人哋笑咯。即系做零售销售嘅话， 所以就要大家吓 keep 翻个 mindset 喺度啦，多啲笑容。 啱啊，即系我想题外话讲一句啦，即系譬如话过去嗰一个月咧，咪好多。香港人翻到去大湾区消费用咗20亿嘅，咁个资金好庞大啦。咁我都系其中一员啦。咁我就问下内地啲朋友啊，其实你哋依家经济复苏之后，你哋做零售销售啊，或者做飲食业咧，要啲乜嘢？佢话啊，今时今日咧唔系斗质素噶啦，我哋亦都唔系斗价钱噶啦，我哋系斗服务噶咁样。咁所以咧，佢哋。啲服務態度咧真係好好多喎、 啊，係啦，呢、這個咧我都正直咧就係講咗個重點，就係、是、有唔少嘅嗰啲雜誌咧，其實都訪問好多即係喺內地消費嘅人，佢哋嘅異口同聲都話到，其實佢哋點解會山長水遠咁講啦？哇，去到唔同地方嗰度消費，因為人哋嘅笑容好，因為人哋啲服務咧有諗過，即係點樣去到 sell 一樣嘢，去到做一樣嘢。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嗱，我哋香港咧，既然自己都即係同聲同氣啦，我哋再加多少少笑容喺上面。第一，你可以咧就刺激翻本地經濟啦，同埋笑容咧，你可以你發覺咧傳染嘅，即係我開心嘅時候咧，阿歐又開心，跟住阿 Vicky 又開心。咁其實都係道理都係一樣嘅啫。你喺個商業社會都係一樣可以將呢樣嘢傳出去嘅。嗱，人咧其實喺笑容上面都有啲分唔同幾個層次。大家咧喺度讀心術上面都可以慢慢讀出嚟。第一，正常嚟講咧，年紀越根據統計啊，年紀越大嘅人咧，佢哋嗰個笑容嘅次數咧係會越少嘅， 因為攰咗係咪啊？ 因為攰，同埋好多嘢咧，可能真係容易感覺上，哦，我睇化咗啦，冇乜特別嘅笑啊，咁樣冇乜笑位啊，咁所以咧就會覺得咧就會停止咗咁樣去笑嘅。喂，不如睇睇個交通先。 好啊，有一則嘅特別交通消息啊，今日咧朝頭早都係聚焦呢個噶啦，大欖隧道嘅交通意外啦，往九龍方向咧全線係封閉嘅，非常擠塞啊，龍尾係青朗公路咧近住議聯啊，反方向咧就往元朗嘅管道咧就實施單。管双程行车啦，咁啊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啊，小白继续讲下啲读心术嚟听下先。 系啦，咁啊紧张嘅时候都要保持住笑容啊吓。咁啊头先讲过啦，就系人咧喺年轻嘅时间咧会比较上多笑嘅。咁随住年龄去到增长咧，笑容咧就会慢慢少噶。嗱，呢部调查报告就话到啦， 小學生平均一日咧笑300次嘅。 系、哦、啊，听落我都想笑啊， 好似几 happy 喎！小学真系无忧无虑， 系啦、 啊，讲下你啊大头妹一日，跟住大头妹又笑，自己又笑，系咪先？ 系 啦、啊，卡通片又笑， 冇错啦，无聊嘢都可以笑嘅。 系、嗯、啊， 好啦，咁但系去到咧七八十岁嘅时间咧，可能一日入边咧笑嘅次数咧会少过十次嘅。 哦，真系。 咁你见到就递减咗好多，咁、哦、可能有好多原因啦，因为咧就就业啦、结婚啦、育儿啦，或者系健康问题等等啦。好啦，咁同读心术有咩关系？原来我哋一个人咧，当你出现咗呢个笑容嘅时候咧、嗯，其实亦都系某程度上咧，系可以令到人哋觉得你个亲和力强咗嘅。所以懂得利用笑容嘅人咧，我哋有句说话叫笑面虎嘛，系、嗯、啦，唔知阿 Vicky 有冇听过 啊？有、哦， 系啦，笑面虎，懂得利用笑容嘅人咧，其实佢就知道呢个威力系好大嘅、嗯。因为第一，如果你系从商嘅朋友，佢哋就知道。笑容其实是不用本的。 是。 不用本的意思就是你不需要拿额外的金钱去做一个的条件，但这个条件也是发挥到极大的作用。 不是的，你笑得都有皱纹，你都要做 facial。 哦。那你这个角度我又没有想过。那加回给你想了，这个美容的角度。是的。是的。但是原来有一些人分析就通常不笑的人他的竞争性呢是会强啲嘅，因为佢哋太过专注喺某一种嘅竞争项目上面、哦、所以佢哋就会凝聚咗嗰个嘅叫做严肃嘅感觉。所以话到你可以再将呢一个层次再推高一步，变成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新嘅笑面虎嘅话咧，将、嗯、笑容带埋入去你嘅竞争项目入边咧，咁、嗯、就可以相得将做得更加出色啦。咁、嗯、所以大家喺今日开始啊，你要正能量，要更加事半功倍嘅话咧，记住笑啊！ 系啊，其实神光第一线都系啊、嗯，有阵时笑一下，开开心心咁样、 啊、 有一地咁样、 啊。 虽然依家喺大榄隧道，可能你而家塞紧车啊吓，但系听住我哋电台广播咧，你就知道交通嘅情况。与此同时咧，听我哋播下歌仔啊，用笑声咧感染你咧，都系开心嘅。 好奇大笑的人，有不笑的眼睛，像一种康复的假象，假如现实快乐要紧。你明朗又孤独，刀枪不入又敏感主义，我该怎么靠近你，怎么拥抱你，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别害怕，不用讲话，我会收眼泪秘密和你，给你超过全世界的那种相信。 走进你的心，在月光透进的天气中一个痕迹，如果黑夜会久去，你是最常发光体。有一束光会奔向你，从此大笑的人会有爱笑眼睛。 笑下是好啲嘅，胡鸿钧嘅作品 Give Me a Chance， 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啊，咁啊，道指咧有得升啊，升25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不足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6点啦，全个礼拜计咧，道指、标指、纳指全部都要跌嘅，咁啊，港股 ADR 咧原先咧都跌几多嘅，不过咧，睇翻贴市少少啦，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只系低水80点啦，今个礼拜咧重中之重就系有好多嘅唔同。业绩公布啦，再加上咧就系旧内房嗰啲政策咧，究竟系咪着着实实咁样咧，可以提振翻成个内房板块咧，都系转个头开始咧，大家会密切留意住嘅一啲股票市场焦点啦噃。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亲子百分百入边咧，继续邀请到智威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 Tammy 喺度。早晨 ，Tammy。 早晨，小啊。 有啲小朋友咧，而家经历紧嘅一样嘢就系由呢个嘅幼稚园升到上去小学咯。咁我其中有一位嘅仔仔咧，咁啊就已经经历过啦，因为佢今年就二年班升三年班，咁所以早两年嘅时候咧，佢都曾经试过嘅，咁都有几多嘅。東西呢其實我自己都有幾難忘啊！就係、是、譬如環境嘅改變，驚佢唔知點算啦。由以前豆潤咁細嘅，而家變咗哇好大間學校啊！即係對佢嚟講好大啊嘛。又或者啲同學唔見曬啦，點樣適應新嘅人啦？翻放學嘅時間又唔同咗啦。其實都有好多嘢咧，我哋都要注意嘅喎。咁仲係心理上又應該係點樣咧？咁啊，等 Tammy 話翻俾我哋嘅聽眾聽啦。 嗯，好好、啊。其實小白咧頭先嗰個描述咧，都係真係好多升小一嘅小朋友會遇到嘅一啲狀況。 嗯、 即可能即系环境嘅转变啦，即系同学仔嘅转变啦，系、我谂同埋更加多嘅咧，就系其实小学咧对小朋友嗰个要求其实比较多，即系无论系自理嘅要求啦，对守规矩嘅要求啦，系、另外一个比较再即系再影响多啲小朋友嘅咧，就系嗰个学业上面嘅转变， 系 即系哇课堂时间越嚟越长啦，系啦，跟住功课越嚟越多啦，又多考试又多测验啦，其实咧呢一啲咁多嘅转变加埋一齐咧，其实唔好讲对小朋友，对我哋。大人嚟講其實都不容易適應咁、更何況一個六歲的小朋友呢 係啊， 咁所以其實我哋作為佢身邊重要的人或者父母其實都真係需要幫幫手嘅。咁、但係點樣去幫手呢咁我就建議大家可以從小朋友的需要入手。 嗯、 即係我哋睇到呢一個面對咁多唔同轉變的小朋友，到底有啲乜嘢需要呢係啦，咁、我覺得呢啲嘅需要其實就可以俾到少少嘅方向，我哋去幫個小朋友咁樣咯。 通常係心理上的需要多啲，定係即係身體上的需要多啲嘅咧？ 我覺得咧。其实两样都需要，系、两样都是缺一不可咁样嘅，系啊，因为始终。 中頭先講咧，其實係真係面對住好多好多唔同嘅轉變啊。咁、如果真係講緊好實在嘅需要咧，我覺得係心理上心理佢哋需要一個心理嘅準備啦。係、啦，即係點解咁樣講？即係好似而家放暑假咁，大家都去旅行啦、即係我哋去旅行之前咧，其實都會上網揾唔同嘅即係旅遊資訊啊，或者即係睇旅遊書咁樣啦、因為我哋都會覺得啊，如果我哋有啲資訊掌握咗喺手，我哋個人都會定啲，個心都會定啲。咁、所以其實小朋友一樣嘅啫，佢面對一個全新嘅環境，其實我哋都需要俾佢對一個新嘅環境有啲嘅掌握， 係、所以有啲小學佢哋都會做嗰啲體驗日啊咁樣。 係啦，我諗誒嗰個大致嘅用意都係差不多咁樣咯。咁但係除咗體驗日之外，其實我哋家長都可以帶小朋友去學校行下咁樣，係啦，或者預演下嗰個翻學嘅路線，其實都好好咁樣咯。 即係等佢開始習慣咗一個新嘅生活先。 係啦，或者有個畫面咧， 即係先等佢接納咗就係嚟緊嘅環境會係咁樣啦。 係啦，等佢有個概念啦。咁同埋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心理準備啦。第二個其實都可以同佢分享下、如果你仲記得嘅話咧，都可以分享下你自己升讀小一嘅時候嗰啲嘅片段啦。係啦，咁等佢即係可以有豐富啲嘅畫面咯。咁其實都係安定緊佢嗰個心咁樣。 咁我就一定會同仔仔講啦。你好叻㗎啦，因為咧爸爸細個嘅時候咧暗春咁樣㗎，去到學校咧都係好怕醜啊。你睇下你幾大膽，即係多啲讚賞佢就會覺得，原來我係大膽㗎喎。 係啊，呢個好好、其實咧頭先講緊就係另一個佢哋嘅需要，就係佢哋嗰份信心啊，即係佢哋有冇覺得自己有冇能力去面對到一個新嘅環境。即係我哋如果咧有時因為真係面對新環境咧，你要佢樣樣嘢都符合期望咧，其實係幾唔合理嘅要求嚟嘅。咁所以其實佢一定會有好多地方係不如人所意啦。咁但係呢個時候就好需要父母啦，需要父母乜嘢咧？唔係去鞭策佢、批評佢、去否定佢，因為呢啲嘢咧其實就會令到佢更加冇自信嘅啫。但反而家長咧就需要睇得到佢其實有啲乜嘢係做得好嘅，即係頭先講啊，爸爸以前咁樣嘅喎，你而家已經好犀利㗎啦， 叻過我㗎。我個仔都好衰㗎，點解咁講咧？哎呀，開麥講佢添，因為咧佢成日喺度話，爸爸你以前咧有冇啲分數好似我而家咁樣㗎？哇，冇啊！其實你同一個年級嚟講，你叻過我嘅咁，即係好似高帽戴落去，佢發覺佢好開心嘅喎。 係啊，除咗開心之外，更加重要係嗰份自信，嗰份信心啊，即係覺得自己好 OK 嘅感覺咁樣咯。咁所以爸爸平日同佢溝通咧，其實都俾緊呢一樣嘢佢咁樣咯。咁就係頭先講咧，嗰個自信其實係好重要。咁但係更加需要嘅咧，就係點樣我哋俾到嗰個自信小朋友咧，就係我哋父母要睇到，睇到佢嘅進步啦，睇到佢嘅成長啊。我哋成日講笑咁講啊。如果你嘅小朋友本身系要用一个钟头先出到门口嘅，然后但系佢下次四十五分钟，虽然都仲系好长，但系已经进步咗啦。 咁、可以开汽水庆祝啦， 开汽水庆祝啦，或者系其实佢本身要喊一个钟头嘅，佢而家喊咗半个钟，其实都系已经一种进步嚟。 呢啲嘅进步咧，其实小朋友唔觉嘅，我谂家长都要即系自己着眼少少。当一见到佢有进步咧，就要即系。好簡單啦，你讚人其實唔使本㗎嘛，咁就讚下佢，咁佢接收咗嗰個信息，同埋佢知道自己原來係進步緊呢，我諗嗰個心態上都俾佢一個好強嘅力量，因為小朋友其實唔會知道原來自己已經進步咗。 係啊，就係變咗父母嗰個眼光，我哋放喺邊個位啊？係即係小朋友睇唔到嘅嘢，我哋幫佢講到睇得到呢，其實係好重要啦，特別對呢個升小一階段嘅小朋友嚟講 咁樣。咁亦都要多啲關心佢好重要啦。 係啊，要多啲關心啦，即係我諗關心嘅意思係乜嘢咧？就係因為咧，其實頭先講咧，呢啲小朋友咧，好多時候可能未必有好多嘢係達到你嘅期望，有機會都離你想要嘅嘢仲有一截嘅路咁樣啦。咁但係咧，好多時候我哋家長會好用力啊，好想推到佢去按住我哋期望走啦，係啦，跟住正常我哋所謂正常嘅即係嘅路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唔係嘅，我哋更加反而更加就係小朋友符合唔到你嘅期望嘅時候咧，更加需要你嘅了解同關心。係 咯，即係例如 A、B、C 原來會調轉次序嘅。咁哇！呢、這個我諗好多人都試過。因為咁耐要升小一，你而家都仲未搞得掂啊！弊家伙啦！ 呢個係我以前做補習嘅時候都好想遇到嘅。 係啊，其實經常會遇到嘅，但係肯定就係所有家長都會好驚咯。因為小一你知道，哇！佢 syllabus 好犀利啊！如果你連 A、B、C 啲次序都錯曬，咁你點讀上去啊？咁樣 係啊，明白家長嗰份擔心同埋焦慮嘅。不過咧，就係擔心焦慮咧，但我哋第一步要做嘅咧，就係唔係諗辦法去點樣推高佢，點樣去讓佢寫得到 A、B、C， 而真係要停一停。谂一谂，其实乜嘢原因 導致佢寫唔到 A B C 咧？ 嗯， 係啦，即係其實係啊手機嘅問題啊，係認字嘅問題啊，係咪真係唔想做功課嘅問題啊？即係 專注嘅問題啊， 專注嘅問題啊，即係我哋就咁講，其實可能都已經講到好多個原因係關於佢點解寫唔到 A B C， 咁就變咗我哋要了解關心嘅部分就係呢個啦，就係其實佢做唔到嘅期望背後嗰個原因係乜嘢？ 嗯， 因為我哋要先掌握到個原因咧，我哋先可以幫佢噶嘛。 嗯，係嘅， 我哋先可以對症下藥。 係啦，咁呢個就係所謂嘅關心啦。咁至於我諗。規矩方面啦，咁幼稚園同小學都有好大分別嘅，點樣可以慢慢灌輸呢樣嘢俾佢咧？ 嗯，係因為真係嘅，即係大家都會知道，其實小學咧嗰個時間表咧係非常之清晰同穩定嘅咁樣啦。咁、但係咧，我哋都講嘅，即係適應規矩咧，唔係一個即刻就有嘅能力嚟嘅。 嗯， 即係好似啊，而家好似放緊暑假咁樣啦。其實大家知道小朋友準備要開學咧，你哋都會用好多時間咧，係叫做早啲同佢收個心啦，即係唔會俾佢玩到去即係九月一號噶嘛。咁即係講緊就係、其實小朋友適應規矩咧，都係要啲時間嘅。咁、我哋可以點樣幫佢就是、我哋平日都喺屋企裏邊定立咗一個有規律嘅時間表咯。係啦，咁、那個時間表當然啦，咁可以同小朋友協商啦，因為始終佢都小一啦。其實佢有佢自己嘅諗法，佢有自己嘅意見啦。咁、係可以即係、大家有協商嘅空間啦。同埋有另一個位要留意嘅就係咧，好多時候家長嗰個所謂嘅規律咧，所謂嘅時間表咧，全部都係責任嚟嘅，全部都係温書啦，即係做功課啦，即係備課啦，課外活動啦。即是一些一定要做的事、但我們都建議家長留多少少時間去即要刻意去計劃的就是給回小朋友一些玩樂的時間、是的給回小朋友一些親子的時間還有都給回小朋友一些留白的時間、即我想這些是都緊要的因為、即我們都經常說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是的 即如果你的小朋友完全沒得差 練的話難怪小朋友這麼喜歡你啦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是的但是都事實都是的 是的 即我想每個人都是需要休息的咁样咯，咁、就变咗诶呢一个位，我觉得都是要留意的啊，同埋仲有一个特别，另一个补充就是每一个时段咧，我哋都不建议家长太长，因为大家都知道、人的专注力有限。 其实有冇话幼稚园的学生们啊，升上去小一，但佢呢个年纪。個專注力可以維持到幾多分鐘㗎？ 我諗十零分鐘其實都差唔多㗎啦，係啊。所以如果講緊就係點解我哋上堂嘅時間都會係即係十都有一段時間之後，其實就會俾佢放 break 咁樣咯，即係有休息，就因為都其實係符合翻緊小朋友嗰個叫做專注能力。 嗯，咁呢個好緊要嚇，即係大家家長都要記住，你可以專注好耐咋，咁但係小朋友可能十幾分鐘就開始會心散，但係又唔好鬧佢，因為。呢、这個年紀係會咁樣嘅，咁所以俾佢鬆一鬆，跟住咧可能俾佢做一下啲自己中意做嘅嘢，跟住又鼓勵佢再專心翻啦。係多啲練習咧，咁佢嗰個專注嘅時間就會越嚟越長啦。咁適應小學嘅生活就應該冇問題啦。唔該曬 Tammy， 拜拜。 唔該曬，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阿 O。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唔知有养狗嘅主人，当带狗狗出街玩嘅时候，当见到有一大片草地，你屋企嘅狗狗会唔会即刻跑跑跑跑跑跑到去草地上面咧，喺度打滚碌嚟碌去呢？喺沙滩上面咧，都会见过有啲狗狗系咁样做嘅。咁究竟点解狗狗会咁中意喺个地上面碌嚟碌去呢？其实喺狗狗嘅行为学上面都有解释嘅。首先，第一系同佢哋嘅嗅觉有关嘅。气味对于狗狗来讲是很重要，甚至会用自己的气味来到去霸地盘，就好像狗狗会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之下留下自己的气味，好像 Ovivi 这样做一些记号，甚至是扩阔自己的领域。在草地和沙滩上面留下自己的气味对于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还可以在狩猎的时候不容易被识穿。如果不是，目标就很容易闻到，咦，你的气味在我左前方。咁当佢哋喺周围唔同嘅地方留低咗自己嘅气味嘅时候，就唔容易被识破啦。当然，仲有其中一个原因令到佢哋想碌嚟碌去嘅，就系、是、因为佢哋想拗痕啊。喺草地上面可以滚嚟滚去，系一种很好嘅拗痕方法。所以，当你见到屋企嘅狗狗又喺草地又或者沙滩上面点嚟点去碌嚟碌去嘅时候，都记得要检查清楚佢哋有冇皮肤问题啊。 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Ficky 泳儿。 脱完会粒碎碎如尘，散发曾有的八岁天真，就是梦向天气氛。阳光的秒或金色一片云，爱太阳那光线降临，埋伏不惨淡，无限耀眼，暖意为海风天上织锦，用最真的感觉呼吸，逐秒天空变化再散。 他的名字是 Sika， 有这首作品《天气之旅》。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听完晨光就想夜晚看什么好呢、啊、不过不用怕，跟着港台电视三十一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时候当然要找来阿祥啦。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七点三十五分的晚上有什么看呢？ 送给大家有香港故事全新一辑，叫做《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咁啊，顾名思义啦，就是讲紧我哋咧香港好 number one 嘅老店啊。咁啊，我哋啊请嚟主持啊李碧琪啊 Becky 咧，带大家咧去到香港唔同嘅地方去认识一下咧嗰啲老字号，包括有一啲食肆，亦都有啲商店嘅。咁啊，了解一下咧细味下佢哋当中咁多年嚟嘅魅力所在啊。咁啊，打头阵咧，我哋会带俾大家品尝两种回忆的味道。咁系乜嘢味道呢？即系话说香港系一个传统同埋现代结合嘅地方啦、 啊。 所以咧，我哋坊间有好多怀旧嘅中式小食嘅。咁啊，今集咧会带大家去品尝当中咧两间铺头嘅特色小食。咁啊，第一间咧就系、是已经接近有成百年历史的陈二斋上环一间传统小食的铺头，咁啊佢传统嗰啲凉果零食咧系佢哋自家制嘅，咁啊亦都喺嗰度卖啦，咁啊每一日都新鲜制作咁话，咁啊首先会啊 Becky 会带大家去嗰度试一试佢哋，亦都会睇下佢哋嘅厨房点样生产啦，咁啊跟住啦节目嘅下半部咧带大家去到青衣，即系一条村落。青衣嗰條村落咧，即係唔係屋村嚟㗎，真係一條村落嚟嘅。咁啊，裏邊有一間傳統嘅餅家，咁啊店主係兩兄弟嚟嘅，佢哋咧就製作一啲特別只此一家嘅一啲嘅餅食啊。咁係咩咧？有呢個鴨潤月餅同埋竹葉年糕。嗱，我真係未 鴨潤月餅 係咧，係我聽都未聽過，但係好有興趣啊。 係啊。 呢一兩淨係我當中淨係數咗兩樣嘢啫。咁啊，呢啲咁只此一家嘅。餅食咧，即係佢嘅食物咧，原來係源自佢哋店主兩兄弟咧個爸爸製作發明出嚟嘅。咁啊，啲街坊個個試過都話非常之好食。咁啊，大家都想認識多啲嘅話咧，今晚七點三十五分啊，跟住我哋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去試試啦。 哇，好啱啊！成日咧，譬如外國有啲朋友嚟到香港，佢就會問我：喂，香港有咩手信啊？我次次都答唔出。其实香港是有这些譬如传统的凉果啊零食啊，所以呢就跟住这两间铺跟住港台电视三十日呢就可以看到究竟买什么手信给外国的朋友呢。去到八点钟啦，大师对谈会讲什么 呢？今集大师对谈呢，我们继续跟住两位大师啊，陈伟信副教授同埋李盟老师呢去睇下中国传统嗰啲诗歌啦。咁我哋跟住时序去啦，咁睇完嗰啲先秦嘅诗歌之后呢，而家你去到呢这个南北朝，魏晋南北朝啊，带大家今集带大家睇下呢个乐府诗。咁啊，乐府咧系咩嚟咧？系古代朝廷嘅一个音乐机构啊。咁就系汉武帝时候咧，佢大力扩充发展，系做乜嘅咧？就系、是、组织一下嗰啲文人创作俾朝廷用嗰啲诗歌之外咧，佢哋会落去落地啲，搜集下各地嗰啲歌谣，从而咧了解民生咁话。咁啊，所以咧当中好多咧 民歌咧係流傳到而今時今日嘅，咁啊成為咗嗰個樂府詩啦。咁啊今集咧兩位大師咧就會同大家咧去睇從一啲樂府詩嘅例子裏邊咧欣賞一下樂府詩之美咁話，咁啊有興趣文學嘅朋友記得今晚八點鐘要留意大師對談啊！ 樂府詩我應該淨係識木蘭詞咯。 啊，咁已經好叻噶咯！ 唔係啊，中學有教嘛。 嗯，咁啊，好多朋友咧都即係知道木蘭詞呢一首詩啦，但又唔知佢嗰啲背景或者佢係一首樂手詩都甚至乎唔知道添。 哦， 咁啊，所以大家要睇下啦。 係啊，大家都忘記了啊，俾翻曬老師啦。不過唔緊要嘅，跟住港台電視三十一嘅八點鐘大師對談咧，回憶翻曬嚟。 嗯，冇錯冇錯。 去到十點半啦，有啲咩睇咧？ 咁啊，送俾大家全新節目，叫做维克托的极限清单。 咦，讲咩噶？ 好有趣啊！维克托首先就是呢个节目的主角啦，佢叫 Victor 维克托。咁佢话说咧，佢曾经之前大病一场啊，大病到近乎死噶啦。咁啊，佢所以咧，佢觉得自己就嚟死嘛。佢觉得临死之前咧要写低一啲遗愿啊，写个清单，就系话咩咧？万一佢自己死唔去嘅话咧，佢就要喺有生之年做咗一大堆佢好想做但系之前唔敢做或者冇时间做嘅嘢。咁係好多係當中係一啲極限清單㗎嘛，係一啲極限嘅運動嚟嘅。咁佢真係大病不死喎，而家仲好大隻添。咁練到好大隻添。咁佢就真係有能力去到完成啦。咁所以呢，我哋每一集就跟住阿維克托佢當日寫嗰個臨死嘅遺願清單，每一集去幫佢完成一單。咁首先今晚帶俾大家呢第一集啊，咁嗰樣佢要做嗰個極限嘅運動係乜呢？就係冰潛啊。冰潛咩意思啊？喺个冰湖嗰度凿个窿，跟住潜落去嗰度潜水，系啊。 佢唔系病嘅咩？ 佢好翻咗啦嘛。咁点解佢谂到咁做咧？原来话说咧，即系佢当初接受咗一个叫冷冻疗法啦，令佢有呢个联想。 哦、，OK。 咁但系冰潜大家知道唔系咁简单，你凿个窿就潜到落去啊。佢其实之前咧，佢要做好多特训嘅。咁啊，当中包括啲乜咧？即系小试牛刀先啦，就系用冰粒去冲凉啦，又或者咧。佢真係要試下佢當初想試嗰個負攝氏110度嘅冷凍療法啦，甚至乎啦，佢要去到咧呢個滑雪場嗰度、冰山雪地嗰度咧打大赤辣去嗰度訓練。咁啊，訓練完成之後啦，佢真係跟咗一位極地探險家去到呢個冰川嗰度啊，就係海拔成2000米咁高嘅嗰度扎營過一晚，然之後第二朝真係喺個冰湖嗰度鑿個窿潛落去。大家想知道佢訓練過程有幾咁艱巨，又想知道咧維克托係咪最終可以成功完成佢第一個極限嘅遺願呢？咁啊，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全新節目《維克托的極限清單》啊！ 哦，這個一定要睇啊！好激動啊！哇，點樣潛落去啊？今日咧唔該曬阿暢，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拜拜。 唔該阿暢，唔該曬船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邮轮海洋光谱号在过去的星期六访港，环美邮轮码头董事总经理班志荣说，接载旅客的交通有很大改善，政府安排了多条的巴士路线到不同地方，旅客很快就可以疏导。他又說免費巴士路線班次頻密會較好，會再就有關安排向當局反映意見。班志榮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被問到當日有的士司機反映等了長時間都沒有生意，他說由於今次郵輪的旅客只是訪港不是留港，拖著行李箱的旅客較少，所以較多人選擇坐巴士，短期內希望的士到碼頭接載旅客可以收附加費，以及碼頭可以開多一個出口疏導旅客。長遠就希望當局考慮在碼頭附近開辦酒店和停車場等，讓旅客不一定要出區，可以留在碼頭附近消遣。警方聯同金管局以及銀行公會預計年底前推出針對轉數快的防騙措施，轉數快平台會連接去到警方防騙資料庫，如果認為收款人有高危風險，市民會在確認轉帳前收到警示。 警方话喺首阶段，警方嘅防骗伺服器会连接至转数快平台。当市民喺网上使用转数快识别码，即系手机号码、电邮地址，又或者系快速支付系统识别码转账嘅时候，若果资料库配对出收款人资料有高危风险，手机会发出警示，希望提醒市民喺确认转账之前停一停，谂一谂。警方话，网购骗案大部分经转数快收款，虽然是实名登记，但并非零风险。若果不幸被骗，未必可以保证追翻款项。又话正继续同有关方面商讨第二阶段的警示机制，希望进一步推广至其他银行的转数服务。央视新闻报道，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一宗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案，正依法展开审查，案件正在侦办。报道话，姓郭的部委干部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办理赴美签证事宜，同一个美国驻日本使馆官员认识，并透过请客和赠送礼品等，与这名官员逐步密切关系，并请对方协助撰写论文，承诺支付稿费。这个使馆人员离任之前介绍接任的同事，双方继续保持合作关系。到这个官员留学期满之前，对方表明美国中情局人员的身份进行策反，要求他返回中国进入核心单位工作。双方签署参谍协议，接受美方考核和培训。官员回国之后，按照中情局要求，设法进入国家部委工作，在境内和中情局人员多次秘密接触，提供情报并收取间谍经费。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70点，跌180点，总成交金额7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2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46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3蚊，跌2蚊；阿里巴巴86.25元，跌7.5元；京东集团129.8元，跌4个。恒生中国企业62.6系跌8毫，友邦保险68.3跌1.35元，盈富基金18.29跌1.9，美团129蚊跌9毫，建设银行4.04跌4仙，中国平安44.7跌7.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45.3，瑞士法郎0.883，加元1.355。人民幣7.283，英鎊對美元1.274，歐元對美元1.087，澳元對美元0.6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日經平均指數報31,520點，升70點。港金報17,655蚊，跌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6.42美元，賣出1,886.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受到交通意外影响，现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全线系仍然封闭，车龙去到青朗公路近住东城里，而反方向去元朗嘅管道系实施紧单管双程行车。另外，在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在马场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咁啱啱已经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跟进翻较早前在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白石坳。另外，东隧将会在今个星期日8月27号早上5点开始实施易通行，大家记得要尽快开立易通行户口。

早晨9:41，晨光第一线啊！直播室入面咧有 Vicky 啦、阿 O 啦，同埋小白喺度啊，同听众朋友一齐咧倾倾电话。早晨，早晨， 早晨啊，萧女士，早晨。 多谢你哋几位俾个机会我打到电话。 哎呀，我感激你帮衬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仲好啦。 你都努力打电话嚟啊嘛， 咁鬼客气， 有咩开心事讲嚟听下先，萧女士。 开心事咧就个大女咧，今日旧历生日， 系咩？旧历生日快乐。 26号咧就系新历生日，好在我哋提我就 嗰 年 就 礼拜六。 系啊，因为萧女士本身咧就想预约阿大女咧就正日生日， 系26号啦， 系啦，新历嘅。咁但系我同佢讲唔系，星期六咁、样。咁萧女士就拣咗女女嘅农历生日，即系今日。 系啦，几好，灵活变通。 系啊，祝佢生日快乐，开开心心咁样啦。 系啊，身体健康啦、啊。 身体健康咁咯。仲有个孙咧，阿希咧。今年考 DSE 啦，希望努力啲读书， 系 唔好挂住大机。 可能有阵时打下机系放松下啫，可能佢都有努力学习嘅。 游戏是游戏，学习是学习啦，啱唔啱啊，萧女士？ 其实有阵时咧，你应该真系都同佢讲下啦。你打机咧都好专心、哦，即系证明你系一个可以专心嘅。好多时小朋友咧或者年轻人，佢哋唔知道原来自己系可以专心噶、 嗯。 当啲长辈咧话翻俾佢听，你打机嘅时候咧都好专心，即系证明你已经系一个可以好专心嘅人。其实呢一个专心嘅感觉，你放翻叫做学习上面咧。就可以做得到一个即系可能自己理想嘅成绩噶啦， 系啊， 系咯，希望咁咯。仲有个孙女咧，今年就升中一， 系 啊，又希望佢两个都努力啲读书啦。 嗯，系咯，投入学校嘅生活咧，其实就已经会唔错噶啦。好多时即系我就系好担心咧，好多时啲长辈啊，将个重点放咗喺嗰个嘅成绩上边， 个分数上， 冇错啦。其实佢投入喺呢个学校嘅生活入边咧，佢成绩自自然咧就会好起嚟，即系佢爱学校，佢就会想学校嗰度咧有所即系建立啊，成绩又好或者系操行都好，咁佢即系既然都投入咯，咁变咗家长都唔使咁担心啊嘛。 冇错冇错， 有阵时可能都系喺学 佢咧适应中一嘅生活啦。 系咯，系啊！小学嗰阵时佢最大啊嘛，六年班上到中一变咗方温仔咁样， 方温女 。系啊，方温女。 希望佢开开心心啦，系，我都开开心心。 会嘅， 系大家咁话啦，咁你继续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咯，好唔好啊？今朝带嚟呢一首作品啊，歌神啊，许冠杰嘅学生歌俾佢哋听下，好唔好啊？吓， 系啊，好啊，唔该晒。 好，再见啦，拜拜。 多谢你，拜拜。 净系挂住踢波，最弊肥老咗，冇阴功咯，同学亦爱莫能助。 肥老咗，冇阴功咯，同学亦爱莫能助。 学生哥好咪输咯，咪日夜啊挂住拍拖，顾住十几科。科科我连懵懵一肚火， 十几科科科我连懵懵一肚火。 蚂蚁亦要搵嘢食，做事确系冇益，少壮就要多努力，来日望知识奇力。 人之初，应知错，人之错，应知错。 隻歌，人多多 Re Mi Re Do 齊合力唱永同和， 正系嚟到早上嘅9:47啊，揾嚟呢首啊歌神许冠杰嘅学生歌，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得如其来啦啊！点啊？ 系终于翻嚟啦！ 系唔好咁讲。咁上星期点啊？你介绍主崇啊？ 系啊系啊，咁但系就冇播呢个 jingle 咯。 系咩？ 系啦，咁所以好耐冇听到呢个 jingle。哦，咁啊好啦，今个星期咧就即系既然咧都外游回翻呢个神光第一线啦，咁啊的而且确咧日本料理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嘅。咁我自己本身以前就算学厨嘅时候都系学呢个日本料理啦，即系突然之间我虽然原本都准备咗嗰啲即系点样处理海鲜嘅，但系不如先讲一讲咧，就系喺日本料理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嘅，例如拉面有分唔同帮派啦，即系好多人就觉得啊，佢系咪净系分拉面之面啊？唔系嘅，即系佢猪骨汤又有，面豉汤又有，跟住有啲唔同嘅煮法都有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讲开关西嘅料理咧，原来都有部分咧系专属关西人去到煮嘅。其实个情形就好似系点咧？就好似我哋食火锅，我哋就食四川嘅。咁如果我哋要食小笼包，可能就要食上海嘅。如果你食甜嗰边食咩啊？北京嘅， 系啦， 咁如此类推嘅，所以每个地方咧都有佢哋自己一个专属嘅料理嘅。咁喺譬如中国菜入边啦，咁香港咁你可以揾到饮茶啦，最经典嘅就系、是、另外就系仲有譬如云吞面啊呢样等等等等啦。咁其实咧日本菜都系一样嘅，其实佢喺唔同嘅地方咧亦都有佢哋自己个别嘅城市或者个别嘅县咧，佢哋系有推出佢哋自己嘅一种嘅特别菜嘅，例如寿司入边嘅青瓜卷。青瓜卷咧，咁啊好多朋友都有食过啦，小朋友都中意食嘅。青瓜卷咧就将佢切成六嚿咁样噶嘛，六细嚿咁样啦，跟住就放上碟俾大家食嘅。咁啊小朋友特别中意食咧就爽口啦，咁而且唔使成日食鱼生噶嘛。咁原来青瓜卷本身咧都已经系属于关西嘅大阪料理嚟噶，系、 哦、 啊。佢虽然咧都有卷物有好多，咁但系呢一种青瓜卷咧就系原本就系亦都系嚟自大阪嘅。咁啊佢其实日文咧佢叫做河童卷啊，系啦 ，kapamaki。 咁河童卷即系有少少似。綠色同埋個頭咧，河童個碟啊，可能嗰個形狀有啲似啩，我斷估係咁樣啦，斷估冇痛苦。好啦，跟住佢仲有其他嘅，例如係我哋中意食嘅章魚燒啦，即係嗰啲八爪魚丸啊。章魚燒、八爪魚丸本身咧都係喺大阪佛先發跡嘅，係啦，大阪發跡嘅，咁亦都係叫關西料理嘅其中一種。好啦，另外就係仲有一啲譬如關西風味嘅炒面啦，仲有佢哋嘅嗰啲叫做okonomiyaki 大阪烧，嗰啲大阪烧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圆饼咁样嘅，咁、最尾就加啲菜啦，亦都可以加啲，佢哋中意加菜加鱿鱼或者加猪肉，然后咧就将佢压成一个圆形嘅饼，跟住就挤啲啲酱喺上边，咁可能又有沙律酱，又有啲烧酱咁样嘅，咁呢个其实本身咧，亦都系一个大阪嘅独。专属嘅料理菜式嚟噶，咁、如果你喺其他地方有冇得食啊？有得食，但你个味道咧，啲人就硬系会觉得咧就唔系大阪嗰阵脆，咁、样嘅， 即系唔系用大阪嘅油， 系啦系啦， 唔系用大阪嘅水， 唔系讲个厨师唔系讲大阪口音嘅，系啦， 都有影响噶， 都有影响嘅。咁如果你譬如北海道咁啊，北海道有阵时候会见到啲大阪可能有大阪人移民咗去，跟住佢哋一口叫关西音啊大阪音咧，佢哋就喺度整呢一个譬如 关西嘅炒面啊。八爪鱼丸啊，呢啲咧，佢哋就会觉得好有风味啦。 嗯， 系啦，其实用嘅材料都系咁样。 八爪鱼丸日文点讲 ？Takoyaki。 大阪烧咧 ？Okonomiyaki。 系、哦、完全听完都唔知 啦。咁但所以咧就系话，原来每个地方咧都有佢哋自己独特嘅食法嘅、嗯。好啦，仲有炸物嘅，譬如拎住一支嗰啲竹签咧，就拮住，譬如拮住只虾，然后或者系拮住啲拮住啲菜，拎住炸，炸完之后咧就一团嘢咁样嘅，跟住拎佢食啦咁样。其实日本好多唔同地方咧都有呢一类型嘅。炸物嘅，咁但系即系大阪嘅炸物咧，点解原来又系独步天下嘅？咁佢哋会话独步天下，咁原因咧就 系 因为佢哋主打咧就系有啲系，譬如中意食一口炸物嘅、 哦， 一口炸物意思就 系、 是、啦，系啦，佢有啲虽然都大嚿，但系佢都话你可以一口摆晒喺口入边噶咁样，咁就可以令到佢同一餐入边咧，你食好多炸物嘅时候食好多唔同款式嘅炸物啦，咁、所以呢啲咧都系几特别嘅一种叫做关西或者大阪料理菜。咁、雖然話就話大阪都係關西啦，但係關西都有分好多嘅，譬如可能有啲係京都菜式啦，有啲就大阪菜式啦。其實佢哋自己都有分，譬如神户菜式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專屬嘅係只係大阪嘅料理菜式咧，就可能頭先嗰幾款咧會比較上出名啦。咁我哋真係大街小巷咧，佢哋都好容易會見到以上嘅菜式咧，咁啊俾大家去到買啊，去到食啊咁樣嘅。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喺香港嘅時候都可以試一下啊，你就會睇到原來有好多日本餐咧，原來呢一個咧就係食。譬如沖繩嘅嗰、那個咧又食唔同地方嘅，咁啊即係正如我哋好似中華菜式一樣啦、我哋有食四川菜，有打邊爐啊，又有重慶菜啊咁樣嘅，咁所以大家咧識得食嘅話咧，就可以越分越細，就食到每個唔同地方嘅風味啦。 我的享樂時代。 今日享乐时代咧好丰富啊，相信，因为咧我上个礼拜咧又去咗个主题乐园喺香港嘅，咁啊小白咧又去咗日本嘅主题乐园玩， 哦、你系去大屿山嗰、那个？ 大屿山嗰、那个系 系嘛？系啦，喂你做咩？我突然间要去嗰个主题乐园嘅你？ 系啊，因为我上公生日啊。 哦，系咩？ 系我上公生日，跟住之后咧，系、就去个主题乐园。 做神接嘅你又带佢去啦。 其实咧佢自己咧麻麻地呢啲地方。 系咩？ 但我自己又觉得啊，不如就趁有一日假咁样，我又有朋友喺入边做嘛，咁所以就可以免费飞咁样入去玩一日。 哦，呢、這个都唔系重点啊，重点就真系你可以入边咧就享受到嗰个美。满嘅时光 系啊，因为我觉得咧，有阵时入到呢啲主题乐园玩咧，几开心嘅，好似就远离烦嚣咁样、就可以忘记一切，同埋你会见到好多小朋友 哦，都系 系啊，见到好多小朋友笑到好开心， 快啲生翻个啦！ 嘿，呢啲嘢唔系咁样讲嘅，总之就系咧，见到佢哋开心，你又会好想跟住笑下 咁，梗系啦， 我可以睇我表姐啲女系啦、我表姐啊、表哥嗰啲仔女， 嗰啲要约噶嘛，自己生翻个啊，24小时对住佢。 睇你手机啊嗰啲 story 啊都开心噶， 都开心， 系啊见到佢哋笑我都开心噶啦。 咁啊点够我咁开心咧？自己拥有啊最开心， 系一齐去旅行最开心， 最正啊！亲子乐最好啊！ 即系因为我好多年冇入去呢个主题乐园啦，起码数数手指都起码真系有八九年。 哇，咁耐啦， 好耐， 我都应该系两年几啫。 你有小朋友嘛？ 系啊， 唔同噶嘛。 同埋之前因为疫情咧，佢个卡咧。extend 咗啊， 哦 extend 咗一段长嘅时间，我嗰啲系最抵嘅卡嚟嘅， 所以就可以去多几次啦。 系啊， 咁我今次去嘅时候咧，就发现，咦，原来而家咧主题乐园呢一个主题乐园啦，已经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 啊、 我唔知道你嗰阵时去咧有冇，咁只要我 download 咗之后咧，唔使钱咁样 download 咧，我就可以知道咗。揿入去每一个机械机动游戏、 哦、有啦，嗰阵时已经有啦。 系啊，可能我真系太耐冇入去啦。佢已经可以显示到究竟 大概等几分钟。 系啦，等几耐？咁我就觉得更加好去规划自己啊，究竟玩边样先呢 哦，佢有一个咧。有好多唔同嗰啲演出嘅，嗰啲演出例如係嗰啲 theater， 譬如嗰、那個獅子咧，係嗰只獅子。咁嗰只獅子佢咪有定時定候有幾場 show 嘅？其實你頭先講嗰個 app 佢都會話俾你聽，佢個 show 係大概幾多點噶嘛？ 係 啊，個時間。咁你咪可以 mark 翻個時間咁樣去玩咯。 係啊，同埋佢有啲更新嘅，因為我咁啱去嗰日落雨，咁有啲表演啦，有啲嘢會更改嘅。咁你未必真係可以喺嗰張你平時睇嗰張係一張紙嚟噶嘛？佢都會 mark 定，譬如三點半、五點半有兩場嘅咁樣。咁跟住，但系你睇咗呢个 app 之后咧，你就可以知道佢更新咗个时间系几时啦。 哦，要即时更新啊！呢个 即时更新， 呢个唔错。 佢连排队都系即时更新，可能我五分钟前，佢可能系排紧五十分钟。 钟嘅，五分钟后咧，我见到诶三十分钟即刻去嗰度玩先。 系真噶嗰、那个时间？ 系啊，真嘅，系啊，真系啊！睇嗰啲 show 嗰啲时间都系，譬如啲十分钟，你知道要等十分钟嘅。OK， 咁我咪等十分钟嗰个 show 嗰啲咧就梗局啦。譬如佢时间系几多？譬如边一几点要演出，佢就梗局啦。但如果佢连埋做到就系，譬如佢而家喺呢一个嘅游戏上边，佢原本排队三十分钟嘅，跟住佢可能人龙短咗啦，十五分钟佢都 update 到嘅话咧 ，update 啊！ 我觉得其实几好。 唔单止五分钟添啊，其实我系 keep 住咧揿咯 ，OK 一分钟又揿一下，系啊系啊。咁、啊哦、所以我觉得哇，原来主题乐园有咗呢一个应用程式咧，真系方便到好多我哋去入去玩，唔使浪费咁多时间。你真系可以编排行程嘅时候咧，好好多。 系、嗯、咁啊，除非你买佢哋嗰啲咩叫做快证啦，系啦。 有冇睇烟花啊？而家仲？ 有 不 過就褪後咗 七八點啊， 好似 九點啊，而家 九點先睇 咁晚啊， 我邊度留咗到九點啊？ 細路仔眼瞓噶咯喎， 我十幾年前去嘅時候咧，都仲係八點嘅，我冇記錯。而家我上次去咧九點啦。 我上次去睇都係好似係八點鐘嘅，即係佢啱啱 更新咗。 話嗰個煙花翻嚟啦，嗰段時間咧，其實我都有入過去。係 咪好好睇嘅？其實 個煙花係好睇。 我有五年冇入過去主題樂園。 因為佢個煙花咧，最大賣點係佢可以同埋呢個水啊。哦，同埋水一齐去到演出啊！ 嗱，而家更新咗啦，我嗰个酒店咧就同光 吓，哦光个城堡嘛， 系 啦，城堡系啊， 光影加烟花 系啦。你系坐边个位？如果你坐前面，你就睇埋水，即系佢水啲都可以打埋啲嗰啲 character 上去噶嘛。 我冇谂过咧，落雨都咁多人吓，好多人，我系行唔到前面。 哦， 系因为半个钟头之前咧就会经有个announcement， 即系有个提示就系、是、半个钟后咧我哋就有呢个演出啦。啲人系一窝蜂 咁已经迟啦， 系啊， 六点钟已经啲人喺度 set 咗架布噶啦，识玩一定系可能你六点或六点半已经摆晒啲 假噶。 sorry 你讲到咧，好似小白咁样有个攻略啦，六点零钟已经 set 脚架啦，咁你会啲细蚊仔会肚仔饿噶嘛，跟住会要食嘢啊，咁你入唔入餐厅食咧？定还是喺嗰啲 呢个世界有 家 呢个世界有爸爸噶嘛？爸爸负责坐喺度。攞住个地毡霸位同埋摆定部相机，咁啊妈妈就带佢哋去餐厅医肚仔。咁上一时间嘅时候咧，就扶老携幼就过嚟爸爸呢度啦。 或者角色逆转啦，系啊，即家庭岗位嘅嘢，我都明白嘅。可能系有阵时妈咪就坐喺度，老豆买嘢食咁样啦。我估系咁啦。 系啊，系咪啊？你去日本系咪都系咁啊？ 系啊。即系家庭岗位嘅，都系大家分工合作做好件事嘅。 最紧要小朋友开心， 系啊， 系咪啊？就算爸爸妈妈几辛苦都唔紧要。 因为你去到呢啲主题乐园咧，你一定会想即系咁难得去啦。特别系如果你系外地嘅主题乐园，因为好多游客都会嚟香港噶嘛。咁、你嚟到嘅时候，佢一定系想尽情咁玩嘅， 冇错。 系啦，咁无论即系佢哋知道，如果譬如有烟花表演嘅，或者有其他特别嘅巡游嘅，佢哋一定系想 mark 一个最好嘅位，因为佢哋唔系我哋本地人，佢哋更加想投入一日入边嘅旅程。 把握每一分钟每一秒， 系啦，咁所以佢哋嗰个功率咧，有阵时会比我哋更加详尽。我觉得呢个都系。 今次入咗去呢个主题乐园，都发觉有好多机动游戏都更新咗啦，甚至佢个机动游戏冇变嘅，但系入边啲内容佢更新咗。咁我觉得，大家得闲就去下玩下，开心下啦。